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你好。 你好，李嘉文大家好。 是啊，即是我而家我今日会讨论嘅呢，包括就係讲緊啲影私密影像，即係嗰啲比较私隐啲啦。即係而家可能係不同年龄人士呢，有咗个手机啊，或者而家啲拍摄器材比较方便啲呢，就比较容易可能会有机会出现到呢啲不愉快事件啦。咁係咩事呢？就係性暴力受害人支援机构风雨兰呢，咁就公布咗佢哋过去两年呢处理咗都有600多宗影像性暴力的求助个案，包括了呢，即我觉得比较大家要留意的就是很多都是未经同意发放的。他们有些受害人就找了这个机构风雨兰去提供一些支援。风雨兰都说呢，他们是有这个呢协助这些受害人，如果你向他们求助，他们会尝试联络一些平台，包括了社交媒体，即是一些色情网站，都发现了一些数字都几值得大家关注的。 是啊，这一样东西现在都越来越普遍，因为很多人拿着手机，好像你说，就在很多女性，即是我想受害人很多都是女性。 是啊，今次这个事件呢，他们总共超过70%的求助人都是女性来的。 他们可能真的是遇人不熟，跟男朋友啊，有一些亲密的行为嘅時候俾人影咗， 嗱都唔係淨係女性嘅，嗱男性咧都有20%+， 但嗰啲唔知係唔係親密嘅人影咗 啦。係啦係啦，嗱咁咧超過40%嘅求助人咧都同發布者係相識嘅咁樣，包括一啲親密伴侶啊、網友咁樣，咁30%人咧就唔知對方身份，咁40%求助人都話咧同意拍攝影像，但係咧就冇話可以俾佢分享嘅，咁呢樣都好重要嘅，係咪？即係你係咪出於自愿啦，同埋你喺取得人哋嘅資料嘅時候，究竟你嘅用途係要做啲乜啊嘛？係咪？咁而家大家都識法律咧，應該知道要點樣保障自己。但係如果人哋係未經同意就已經分發出去，其實就好難去追究嘅，大家就好擔心啦。咁而風雨蘭都話咧，有30%人就係唔知情之下或者未授權下被分享嘅，近20%人咧就話係受到威脅之下被分享或者拍攝嘅。我諗最緊要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協助受害人啦，即係如果呢個係基於自愿性質啊等等，你愛嚟分享，咁呢個係其他嘅議題啦。我哋今日講嘅就係有部分網上平台，包括咗佢冇移除、未經同意發布嘅呢類型嘅私密影像，究竟社会上机构又或者现行的法例是不是真的帮助到他们呢？这样 根据那个风雨兰这个机构的透露呢，就他们的成功率都不低的，原来投诉的个案有600多宗，其实差不多接近90%是经过他帮助之后呢，真係可以從嗰個網上咧係刪除咗嘅嚇，咁咧但係當然係有啲就易啲，有啲就冇咁易嘅嚇，即係有啲比較大啲嘅平台，即係好似 YouTube 啊，譬如 Facebook 啊，即係嗰啲咧可能就易啲，咁但係有啲咧係一啲譬如自己嘅社交網站啊，或者嗰啲叫做即係內容農場嗰啲，譬如 OnlyFans 啊、Patreon 啊嗰啲咧，嗰啲比較難少少咯嚇，咁所以我諗都要問一問一啲專家，究竟係即係用啲咩方式去跟進嘅咧，即係不同嘅平台上載呢啲咁樣嘅私密照嘅時候，你點樣係去爭取話可以令到佢自愿咁樣去刪除呢啲嘢？呢個我都想好想知道。 同埋協助呢個機構嘅風雨蘭咧，即係佢都有特別強調嘅，有啲受助人咧曾經考慮，又或者咧直情揾咗私隱專員公署求助，咁啊要求刪除，希望可以幫手啦。咁但係風雨蘭就唔係咁容易可以，即係之前知道哦，原來佢哋好難去處理嘅有啲個案咁。咁好在咧就得到呢啲機構去幫手，跟住咧風雨蘭都講嘅，有聯絡私隱專員公署嘅，咁但係咧就 以他们的了解啦，咁最紧要佢哋依家想厘清嘅就系包括呢啲私密影像发布嘅时候，如果冇涉及写到明系咩名同埋电话呢啲个人资料，咁、即使涉及容貌咧，系咪好难按条例去跟进咧？依家睇嚟有阵时有啲人咧就成功获得私隐专员公署受理去帮手嘅，跟住就发出移除通知，咁但系有啲咧就冇处理到或者处理唔成功嘅，咁我谂依家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即系唔好以为，我唔会有呢啲情况嘅。而家嘅情况就系拍咗都唔，有啲人系被拍咗都唔知啊嘛。咁呢个就可能关键咗好多人咯，因为我哋可能会去好多地方，唔系净系自己屋企噶嘛，系咪？咁呢个如果点样可以保障到每一个即系市民你嘅自己嘅私隐呢？咁样，咁所以风雨兰就促请公署咧要进一步检视私密影像喺乜嘢层面可以被定义为个人资料，同埋应该以更加积极嘅方式咧协助受害人去处理件事啊。 是啊，其实在2021年呢就通过了一个新的条例啦，就是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的，那在那年的10月呢已经是生效的啦。那那条条例呢就是我们俗称呢就叫窥淫，就是窥淫罪的。那呢其实这条新的例呢就如果是未经即是当事人同意去发布或者威胁发布一些私密影像呢，是一个构成一个罪行来的。那就我都想問一問有關的專家啦，即係通過咗呢條條例之後，如果真係有呢咁嘅情況，好似即係風雨蘭協助呢啲個案咧，係可唔可以即係真係利用呢一個條例，真係譬如話定咗罪啦，咁係咪可以即刻係可以真係要求佢係即係刪除呢啲影像咧？咁樣， 因為依家我哋都講緊要尊重每個人嘅個人私隱啦，係嘛？即係當然可能有啲比較傳統嘅人就係、無端端就冇人叫你影啲咁樣嘅情況，但係我諗一般嘅無論做家長，是吧，或者做教育界啊，或者其他比较关心不同的个人私隐情况之下呢，就是今次这件即是这两年的这些影像呢，这个协助机构风雨兰都有讲呢，他们协助这些个案有些人是不知道自己被人影了的。是啦，咁当然有些他自己被人影了是不是真的好惨啊，当时就是想住没是公诸同好的，咁依家就变了有咁嘅情况呢，咁样。咁其中呢风雨兰呢都讲呢，他们有一些的熟人犯案的个案的。系啦，咁都有啲求助人咧，都系同之前嘅拖友啦、前度啦，咁就冇谂过咧，佢就将佢自己嘅私密照片连埋影片咧，就上传到连登讨论区啊，咁。咁虽然咧，当事人咧都有尝试自己去解决问题嘅，即系包括咗报警啦，同埋发电邮俾即系呢个讨论区，咁但系咧就于事无补啦，咁啊受困扰咧都有成两年嘅咁。咁当事人都谂住会放弃噶啦，咁样，咁所以咧，今次呢个机构咧，佢都有讲嘅，佢哋呢一个下架支援嘅呢一个系统咧，其实系帮助到有部分系解决到佢哋原本解决唔到嘅一啲咁嘅问题嘅，咁样。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个案啊嘅遭遇咧，就系当时求助人都好积极噶啦。佢諗住自己解決嘅，咁啊自己咧就向嗰個通訊程式啦流出嘅群組，依家大家都有唔同嘅群組嘛，係咪？包括 Telegram 啊等等，咁就主動希望咧就嗰個平台就移除屬於佢自己嘅影像嘅時候咧，嗰個對方嗰個回覆啊就比较令佢比较难接受咁样，包括咗啲管理员就要求，喂，你自己证明一下你嘅身份先咁啦。 即系你系咪嗰人嚟噶？你俾幅相嚟睇下咁样。 系啦，即系我谂我哋即系作为即系成年人啦，系嘛，即系去处理呢啲事嘅时候，只要无论你讲嘅说话、你影嘅相、你做出一啲行径，系令到对方难堪同埋系唔舒服嘅话，其实我哋而家，即系懂得法律或者都听过好多宣传嘅时候，都知道系唔应该嘅。咁但系，如果当一个受害人啦，佢主动向呢类型嘅 Telegram 啊，又或者其他嘅讨论区，佢揾个管理员要求下架嘅时候咧，咁就有一啲嘅受害人佢憶述翻啦，就係佢嘅講法就係幫你冇問題，咁你有啲咩可以回饋翻俾我先，甚至乎更加難聽嘅説話。咁我相信我哋依家好希望啦，除咗一陣間我哋會聯絡到機構同佢哋分享啦，咁都希望咧市民大眾，如果你對呢個議題你都有一啲嘅經驗之談，譬如幫過人啦，或者你有啲咩嘅睇法咧，歡迎你都可以打嚟咧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 联系 是香港， 香港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九十五。 我是长跑运动员张耀良，我最喜欢听的节目是《风骚快活人》。港台九十五岁啦，我在这里祝他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选举事务处已经向被纳入2023年取消登记名单的相关选民发出提示信。 如果收到这封信，应该怎么做呢？ 你要在8月25号或之前尽快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这样才可以保留选民身份的，否则就不能够将你纳入正式选民登记册，年底的区议会选举中就投不到票的了。 大家记得留意了，有问题上 vr.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问一下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哋头先就讲咗一啲背景资料啦，就讲一啲即系受害人，有啲系喺知情情况之下，有啲系不知情嘅情况之下，就俾人影咗啲私密相或者影片，咁但系唔少咧都系冇谂过会俾人即系上载咗一啲平台嘅，咁咧其中一个支援机构咧就系风雨兰啦，咁我哋喺电话旁边请嚟佢哋嘅资深倡议主任啊简文琪同你倾下先，简主任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啊！咁啊，希望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嗰个下架支援嗰、那个即嗰个服务咧，有啲乜嘢嘅协助或者发现系受害人系愿意挺身而出，而你哋成功帮到佢哋嘅咧？ 咁我哋呢个下架服务咧，其实主要系协助一啲佢喺未经同意底下俾人散布咗私密影像嘅受害人嘅。咁我哋收到佢哋嘅求助之后咧，我哋会协助佢哋联络嗰个平台，咁要求佢哋将嗰个影像下架。咁过去两年啦，2021至2023啦，其实我哋系处理咗1342项未经同意俾发布嘅私密影像内容。咁经过我哋跟进之后咧，89%就成功下架嘅。咁今次我哋其实系发布咗我哋呢两年嚟嗰个服务嘅数据啦。咁主要系讲翻，其实呢啲私密影像主要系俾发放喺乜嘢嘅网络平台啦，同埋嗰啲平台佢哋嘅回应率系点样咯。 嗯，头先杨立文都算好好，有89%都成功而出。不过我做开记者，我调翻转又请教。另外讲11%咧，佢系完全唔合作、唔应机定系点样噶？即系未能够成功移除嗰啲。 是啊是啊，即是是咯，就是正如你所讲，就是唔应机啦，即是唔肯下架啦，同埋有啲都是即是可能佢哋同我哋讲返，就係佢哋唔 reject 我哋嘅下架要求咁样，即係佢哋唔会将嗰个内容将佢哋 remove 咁样囉。 嗯，咁我想问一下，呢差唔多90%嘅个案，即係成功移除嘅个案呢，係通常呢啲平台係咪即係好顺摊咁样，你要求佢移除，咁佢哋移除呢，抑或係某啲平台係易啲嘅，有啲就冇咁易嘅，有啲又可能有条件嘅，有啲又即系拖好耐啊，咁样，即系你可唔可以详细啲讲嗰个情况系点样？ 是啊，其实唔同类型嘅平台咧，佢哋嘅回应或者佢哋嘅 take 嘅 action 嘅都系好唔同嘅。即系譬如如果讲紧系一啲比较大型嘅社交媒体平台，譬如话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或者系Twitter 啊，呢啲都系我哋即系比较大规模嘅社交网络啦。咁其实佢哋嘅回应率咧系高啦，同埋咧佢哋系好快嘅。通常可能讲紧系3日至到一个星期之内咧，点都会将佢哋嗰啲内容下架嘅。咁但系有一啲就系、是即可能唔係好似呢一類咁大型嘅平台，而係一啲可能唔知名嘅網站，即譬如好似我哋今次發現好多咧，其實都係喺色情網站上面發現嘅。咁、其實有啲呢啲海外域外嘅色情網站咧，即我哋有時候完全亦都揾唔到啊，究竟可以聯絡邊個去要求佢哋下架啦？咁、然後佢哋或者係其實我哋見到佢亦都唔肯 take 任何 action 嘅，咁呢一類就係比較難處理嘅咯。 咁譬如話個人嗰啲社交網站，即係咁又點樣呢？即係佢個朋友咁分同啲好大一個嘅群朋友組別嗰度分享曬，咁點樣下架呢？呢啲好難㗎，係咪？ 我估如果呢嗰、那個 群組，即係嗰個網絡平台或者係嗰個聊天室咧，本身係保密嘅，或者係我哋叫做 encryption 嘅，即係如果唔係一個公開嘅群組，或者其他第三者係可以入到去嘅。咁呢一類咧，我哋真係比較我哋基本上係好難做到嘅。譬如話 WhatsApp 咁樣，係啦，因為佢係即係佢係真係相識嘅人，佢哋自己開嘅群組，一啲 private chat 嘅。咁但係另外一類咧，就係可能係 Telegram 咁樣啦。咁佢好多時候個性質咧都係公開嘅。咁嗰啲入邊嘅資料咧，或者嗰啲信息咧，其實都係個個人可以見到嘅。咁呢一類咧，我哋就可以做到咯。 咁佢哋合唔合作咧 ？Telegram 嗰邊？ Telegram 目前嚟讲咧，我哋咧其实都可以，我哋大部分都可以下到架嘅。咁但系咧有个问题咧，就是、因为其实 Telegram 咧本身，我谂亦都可能好多观众都有听过啦。其实 Telegram 咧，佢系好多时候对于呢一类嘅投诉咧，都系比较少去理会嘅，即系佢哋嘅或者我哋好难联络到个 Telegram 佢个公司或者佢条 team 嘅人。咁所以我哋而家好多时候就会联络嗰个群组，即系可能我哋见到佢喺 A 群组嗰度出现嘅，咁我哋就会联络嗰个管理员。要求佢哋将嗰个信息移除咯。 咁我都想请教咧，而家我哋本地都有啲法例噶嘛。咁通常如果你见佢哋冇反应，会唔会都会讲，喂，你咁样可以涉嫌犯法，我哋会报警噶。通常你系用远工啊，定系还是佢哋一听同法例有关咧都帮到手，还是依家嘅法例佢哋都未必惊噶咧？ 哦，其實係有幫助嘅，因為而家好好啊！你啱啱提到嗰個法例啦，其實我哋喺香港喺2021年嘅時候咧，我哋係過咗新法例啦，就係關於未經同意發布私密影像或者威脅發布私密影像。咁其實有咗條法例之後咧，其實當好多公司佢知道我哋反映翻就話我哋收到受害人嘅求助，同埋佢哋反映翻嗰個張相咧或者嗰個影片，其實未經同意下發放嘅。咁其實好多時候佢哋都會好 aware 就係話，哦咁，咦咁可能係會同犯法嘅喎咁樣，咁或者係會觸犯到法例嘅，咁佢哋其實的確嗰、那個回應嗰、那個可能性或者係佢哋下架嗰個意欲係會大咗嘅。 但是这个法例就未必帮到譬如说 Telegram 那些，因为 Telegram 它不是它自己发放的嘛，当然它有一个平台给你啦，但是会不会是那个群组的、那个组主的责任比较大一点呢？即是它发放出来一个比公开的一个就是一条 thread 的这样，那是不 是？ 是 啊， 所以管理员就害怕，是吧？即是那个平台就不害怕，是不是？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係啦，即係有可能係啦。正如你所講，就係話個管理員，因為佢係 manage 或者係佢係控制緊嗰啲信息嘅入邊嘅發放噶嘛。咁佢就會會係啦，會擔心啦。即係群組入邊原來有啲內容係未經同意發放，而我係可以去，因為佢係可以去control 嗰啲信息。其實佢選擇邊一啲發放，邊一啲嘅刪除。咁佢哋的確佢哋會 aware 自己嘅責任多啲。咁但係可能 Telegram 公司佢哋其實。基本上他們很多時候保持的態度就是說他們這個平台是開放的，或者其實他們都不會很管理裡面的群組裡面 exactly 是他們根本講些什麼內容啊這樣。所以是啦，如果在公司的層面我們目前 observe 到是這樣咯，所以公司其實基本上他們很少去回應這一類的投訴或者是檢舉咯。 好啊，咁啊多谢晒你啊，咁啊你继续可以协助到即系受害人啦。如果佢哋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络你啦，系嘛？即系依家佢哋有啲咩嘅问题咧，都可以透过你，希望可以帮到手嘅。咁啊，首先多谢晒，唔该晒简文琪。简文琪咧就系风雨兰资深倡议主任啊。我哋头先咧都略略有提到，咁依家嘅法例究竟系咪帮到好多嘅受害人，还是都有啲棘住咧咁样？咁我哋一阵间咧就可以揾嚟私隐专员公署咧嘅，同我哋一齐倾倾先嘅。咁所以市民大众兴趣可以打嚟咧1872311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我哋依家先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本港逐步复常，过境口岸今年初起陆续重开，本港和过境铁路客量持续回升，本港客量近期已经逐步回升至疫情前超过90%水平。 车站商务业务改善。本地客运服务方面，今年上半年重铁网络列车按编定班次行走表现，同埋乘客车程准时度继续维持 99.9% 水平。中期业绩公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本地铁路服务总客量有7,720,000人次，按年升36.2%，期内嘅过境服务有2,810,000人次。至于今年起重新营运嘅高铁香港段，客量有760,000人次。警方数字显示，今年头两季共发生53宗致命交通意外，导致53人死亡，是近3年内最高，当中60%死者是行人。在32名行人死者当中，有21人是65岁以上长者。警方话，涉及长者的致命意外主要成因包括不遵守交通灯号过马路、没有使用过路设施、分心使用手机和沿行车路行走等。警方下星期一起进行全港大型执法行动，针对行人不遵守交通灯号过马路、攀越或穿过任何路边栏杆或道路中央分隔带进人车路等事项进行打击。警方提醒市民，根据法例，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限制对华投资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3个领域。互联网专业协会会长冼汉迪说，今次行政命令难免令美国及其盟友的部分投资者对内地和港澳却步，阻碍本港创新产业高速发展，短期内气氛上有影响，令股票波动，长远可能影响某些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可能被开敏感的3个领域。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冼汉迪说，他认为特区政府应该同中央政府更多沟通，打通内地资金流通的通道。他建议当局向中央争取两地创科资金在一定额度下免手续费兑换，以加强大湾区内循环和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弥补市场预期在美方做法下出现的困难。甘肃省多地连日嚟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天气，引发局部地区出现山洪灾害，目前已经导致4人遇难，1人失联。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日中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显示全省有超过50个县市区将有短时间强降雨，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白银市景泰县消防救援大队凌晨接报，喜泉镇马场山区域有人被困，经核查，7名民众在野外接到暴雨预警，返回途中突然遇到山洪，其中5人失联。当地立即组织多个部门出动600多人搜救，直至朝早近10点，发现4名失联人士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另外1人失联，搜救仍然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啦。喺锦田公路近住锦泰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噶，一带系稍为多车啦。就系锦田公路近锦泰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受阻，稍为多车。另外，葵涌道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村对出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葵涌道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村对出有坏车阻路，经过请小心。仲有就是亚街老街，因为有突发事件啦，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跟住洗衣街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了。咁至于较早时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容凤书纪念中心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饶宗颐文化馆的意外都处理好的啦，一带是比较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是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接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兆安苑。另外，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英国交通部辖下机构考虑延长行人过路灯的绿公仔时间，由 6.1 秒延长至 7.3 秒。原来多个国家的过路灯时间都是以行人每秒行走 1.1 米至 1.2 米设置。不过不同的研究都指出，这个时间是没办法令到长者舒适地过马路。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0日。 全港有近60万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唔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唔想有糖果味同五颜六色包装嘅烟仔引你嘅仔女去试；想有啲方便又有效嘅戒烟方法帮屋企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喺9月30日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有啦，冇啦，系啦，咁啊，各位听众，咁我哋头先咧就一直讲开啦，风雨兰咧就系一个支援一啲受害人咧，尤其是受到性暴力嘅，咁、就协助佢哋啦。咁过去两年咧都处理咗几百宗咧影像性暴力嘅求助个案，成功将佢哋可以叫啲平台下架嘅。咁、另一方面咧，大家都可能会关注到就系、我平时唔影嘅，我影咧都唔会分享出去嘅。咁今次咧，其实协助嘅机构就话，有啲人直情都唔知道自己被人影咗，有啲就系当然系识或者唔识噶啦，即系对方系应承咗系爱，唔系爱嚟公诸同好嘅，咁结果当然系有一啲唔开心嘅情况出现啦。咁而家我哋香港最紧要就系有冇法律啊，同埋相关嘅规定系可以保障到任何一个身边嘅人士啦，系嘛？咁希望嗰个唔会系。即係自己啦，係嘛？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有助理個人資料先人專員、投訴及刑事調查關啟如先生，關生你好，關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系啊，咁我哋都可以咧，希望啲听众都带你一齐分享嘅。如果有兴趣，可以打嚟1872311 咧，同我哋倾下先嘅。关生啊，我又想问下你啦。一般市民大众都仍然觉得即系法律系保障到即系大部分人噶嘛，系咪？咁所以依家私密影像咧，头先风雨兰即系呢个支援机构都话试过有一啲嘅受害人成功透过私隐专员公署帮到手，但系有啲咧其实就嗰个处理方法就唔同。咁咩情况下呢一啲嘅私密影像先至会构成系个人资料呢？ 其实我哋咧系我哋嘅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之下咧，就住个人资料咧系一个定义嘅。咁喺条例之下咧，嗰、那个定义咧就系指啦一啲系直接或者间接与一名在世人士有关嘅资料，而咧系从嗰啲资料咧系直接或者间接咁样确定到有关嘅个人嘅身份系切实可行嘅。咁同埋咧，嗰個資料嘅存在形式咧，係要可以係攞嚟查閲同埋處理咧，都係切實可行嘅。咁所以一般而言咧，我哋講緊嘅私密影像，究竟會唔會構成條例之下嘅個人資料咧？其實都需要咧，係視乎翻個個案之中啦，嗰、那個被披露嗰啲資料係咪話可以俾到其他人去辨識到嗰位資料當事人，亦即係話個事主嘅身份。咁如果咧嗰、那個私密影像係可以俾其他人辨識到，各位資料當事人的身份呢，其實就是可以構成我們條例之下的個人資料的。 嗯，即是說如果只是得個形象一幅相或者是一個視頻這樣一套片這樣，得他的樣子而已，就沒有其他他的身份的資料的，也沒有他的名字、其他背景什麼都沒有。那這個如果認識他的人呢、如果拍得很清楚的話，都應該係會認得佢出嚟嘅咁樣。咁呢個咁嘅情況之下，係唔係直接或者間接係可以令到當事人係俾人認得到呢？ 係咁，其實我哋咧睇翻究竟相關嗰啲影像啊或者影片啊，係咪可以令到即係供其他人去識辨到各位當事人的身份呢、都是真的會視乎翻個每一個個案實際的情況而定的。咁舉個例，即係頭先提到我哋有時會見到一些譬如情侶分手咁啊、其中一方將另一方的私密影像上載咗咁啦。咁而如果其實佢上載嗰個資料咧，係足以令到其他人係識辨到各位當事人的身份。咁舉個例，譬如一個好清晰嘅容貌，咁樣其實咧就好可能咧係會構成個人資料嘅。 咁即係話，如果嗰條片咧係打咗格仔或者影到鬆鬱蒙嘅，但係當事人就佢覺得一定會有人認得我嘅，但係一般人究竟咩叫做可供識辨身份呢？咁呢方面其實公署會唔會都可以解釋多啲，等我哋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其實咧，我哋條例之下咧，就住個人資料嗰個是否係確定到有關個人身份嗰方面咧，佢都有個要求，就係切實可行咯。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講都要即係講個合理性嘅，即係究竟嗰個所謂你頭先提到譬如影個成個面貌已經遮蔽咗，咁係只係影到身體某啲部分，而嗰啲亦都冇一啲特徵係其實真係俾到任何其他人係辨識到當事人嘅身份咧。咁就未必係個人資料嚟嘅。 咁你哋可以點樣判斷呢？因為嗱，如果唔識佢嘅人呢肯定都唔會知佢係邊個啦。咁如果識佢嗰啲人，有啲就同佢熟啲嘅，咁可能真係就算你揞住佢嗰對眼，或者揞住佢個鼻，揞住個口，嗱而家即係啲人戴口罩都好易俾人認到嘅。咁你點判斷即係佢呢一個影像，就算佢係真係揞住佢對眼，或者即係一條線咁樣畫咗佢嘅，咁佢真係識佢或者熟佢嘅人，真係好易認得出係佢嘅喎。你哋點樣判斷嘅咧？ 其實在這些個案上，因為我們每一單個案都要就著回即他們具體的情況，也都包括了說即譬如投訴的人或者當事人呢是否提供到一些證據或者進一步的資料可以協助到我們做個判斷。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要即看回個案實際情況去做回那個評估的。 方先生，我舉手問下，即譬如如果當事人呢，佢能夠清晰指出雖然佢遮咗我個樣，但係佢一睇就知道係我間屋或者我個地方，我平時喺個社交媒體呢都係見到我 呢个背景嘅。咁如果呢个背景好似身形又似，识我嘅人就实认到啦，我又能够提供一啲证据。咁呢啲系咪都有机会可以令到私隐专员公署可以比较容易啲去理解到符合可供识辨身份呢一样嘢咧？ 是的，即是如果資料當事人呢，他可以提供到一些相關的資料去作佐證啊，亦都可能提供了更多的證據給我們考慮呢，即是可以去即是去令到那個相關的私密影像是可以理解到，是足以令其他人都辨識到他的身份的話呢，那是可以構成那個條例之下的個人資料的。 嗯，那我想請問你們曾經處理過的個案之中呢，譬如有人投訴咁樣啦，咁有幾多係你哋都覺得係真係可以辨識到佢個個人身份喎咁樣，同埋有幾多係真係你睇過之後你覺得好難辨識到，即係嗰個比例嘅有幾多咧？ 就住相關嗰啲個案具體個數字咧，我手頭上就冇嗰個資料嘅。咁但係我哋嘅經驗嚟講咧，其實我哋都處理咗唔少個案係即係有進一步跟進，即是以那個個人資料的準則呢，是幫他們作了跟進，也都有成功移除的個案的。 嗯，是的，關先生，我都想請教，如果已經有些受害人或者他的家人或者他的朋友聽我們這個節目的，可能都想幫一下他，因為受害人可能都情緒困擾了一段時間，都有些個案都說其實他能夠提供到，譬如我聽到條片是有聲音，認得我的聲音，就算樣子已經被人遮了，又或者個格子就遮到有些清楚有些不清楚這樣，那這些情況之下他應該能夠提供到什麼資料會更加有效，是可以令到你們加快處理，同埋通常處理都要有心理準備，係咪都可能要至少幾個月，甚至乎更長時間啊？ 嗰個個案嗰個處理嘅時間咧，就都好視乎我哋同嗰個相關投訴人啦，或者當事人個溝通之間即係所需嘅時間啦，亦都係即包括咗個案自己本身嘅情況，即係究竟需要幾多嘅查詢啊，或者進一步嘅資料。咁而就住當事人嚟講，我哋咧就亦都係歡迎佢哋。如果係遇到一啲情況係覺得希望公署係幫助佢跟進嘅話咧，可以同我哋作聯絡嘅。其實都 我就想問多一樣咧，就係、是、你哋公署所跟進嗰啲個案咧嚇，即係烏麥頓成功與否啦嚇、即係你有啲可能覺得未必真係認到佢個樣或者個身份，所以咧就唔係屬於個人資料啦咁。咁如果真係認得到就更加好啦。咁呢啲個案，你哋有冇一個機制係？因為而家有一個新嘅法例，嗰個規刑罪啦。咁你哋有冇個機制係將呢啲個案係轉介俾有關，譬如警方啊，咁再去跟進，睇下係咪可以告多佢一條罪咧？ 係嘅，其實咧，我哋剛才提到啦，即係私隱條例咧，就集中喺嗰個個人資料方面嘅保障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知道係喺2021年嘅10月啦，有另一個嘅刑事罪行修訂條例係生效啦。咁就住嗰啲窺淫啊，或者一啲係未經同意下發布嘅私密影像咧，係訂立咗一啲特定嘅罪行嘅。咁其實就住嗰啲嘅罪行咧，係由警方咧會作出個刑事調查。咁所以咧，如果當我哋有一啲個案係發現咗係符合一啲另外嘅呢啲罪行咧，而喺當事人同意之下咧，我哋係可以協助佢哋咧係向警方作出轉介嘅。 咁今次咧，其實協助佢哋嘅一個組織啦，都有話透過有陣時就佢哋自己會搞得掂啦，有陣時真係需要透過公署幫手嘅，有啲嘅受害人。咁公署係咪以往都有陣時係會比較順暢啲，有時要發出好多次警告咧，即係相關嘅討論區或者社交媒體先至會聽話嘅？即係通常我哋有個心理準備嗰個情況會係點咧？ 係嘅，其實就喺嗰、那個嗰、那個去協助嘅過程中咧，就如果係順利嘅話，咁可能我哋去去信或者提出咗嗰個要求之後咧，就比較迅速咁會去處理到個案啦。咁但係如果遇到一啲係困難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會就住個具體情況咧，去考慮點樣去作進一步嘅跟進嘅。 咁好似頭先風雨蘭嗰位簡小姐講咧，咁有某一啲嘅平台係唔理你嘅，同埋有啲某啲平台佢嗰、那個行政嗰個中心就唔喺香港，或者佢嗰個伺服器根本都唔喺香港嘅咁。咁你哋點樣去即係同佢跟進咧？ 我哋其實就住嗰、那個跟進嘅情況嚟講咧，我哋 即係每一個個案咧睇翻，因為其實好多嘅一啲網絡嘅平台咧都未必係喺香港本地嘅，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講亦都即係有處理嘅個案係喺海外嘅一啲平台啦。咁亦都係我哋會首先一方面我哋係就住我哋會作出一啲網上嘅巡查啦，去跟進一啲事件啦。咁另外咧，亦都係會同翻嗰啲相關嘅機構去作聯絡，去睇睇佢哋即係點樣係去跟進翻嗰件事件，去協助翻嗰個當事人嘅。咁另外我哋公署咧就住喺起底方面咧，我哋係有一個法律嘅權力咧，係向嗰啲平台咧作出一個停止披露通知嘅。咁而相關嘅嗰啲嘅通知咧，係一個域外嘅效力啦。咁因此嗰啲平台咧係需要去遵守嘅。 好啊，唔该晒你先啊，关生。咁关生咧就系助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嚟嘅，唔该晒，唔该晒。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之前咧，小叔叔咧都花过唔少篇幅咧同大家讲英文嘅所谓 linking。Linking 咧，即系我哋头先啱啱萧叔叔讲嘅句子 ，ladies and gentlemen，ladies and gentlemen，ladies， 你唔会读成 ladies and 咁样，或者 ladies and 咁样，中间唔会将佢分开。咁嗰个规矩就系通常啊，如果后面嗰个字系响音开头咧，咁我哋咧就通常之前嗰个字字尾嗰个余音咧就会楞埋落去一齐读。聽落去好似 ladies and gentlemen 咁樣，所以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亦都係啦 ，boys and girls, boys and girls。而家小叔想同大家講嘅咧就係，咁我幾時係會唔楞埋一齊咧？呢個咧係一個小叔最近一個學生咧問嘅一個非常之有意思嘅問題，幾時唔楞埋一齊咧？第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讲话很慢很慢很慢的时候，例如我们给一个 speech， 特意要讲到每个字非常清楚 ladies and gentlemen， 那么我就不会扭在一起，这个很自然的一件事。另外第二个情况是更加比较常见的，明天继续讲，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啦，文啊，咁头先咧，我哋都送走咗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嘅助理专员啦。咁我谂我哋今日倾嘅话题，其实又唔系净系得女士有兴趣噶，因为风雨兰咧，佢哋嘅求助个案，由2021年4月到到今年嘅3月咧，其实除咗70%求助系女性咧，另外仲有20%嘅男性，同埋有啲唔愿意透露身份，所以其实咧身边嘅朋友咧，可能都好关注嘅。咁所以我哋不如又揾嚟其他嘅科技专家一齐倾下，揾阿方宝桥嘅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你好， 嘉文好， 系啊，即系唔怕透露啦。你经常都喺公开平台都有讲嘅，见你 Facebook 就有阵时真系有啲人咧，喂有困难想你帮忙，揾下啲社交媒体帮下手咁啦，都唔知道你帮咗几多人噶啦已经。但系我就真系想请教下你，面对即系类似呢啲情况咧，有阵时譬如事主主动去求助嘅时候，系咪社交平台真系唔系下下都会咁快处理噶咁样？ 嗱，我諗 in general 講啦，其實因為你諗下每一日嚇，概括講啦，你諗下個社交平台每一日有咁多嘅貼文啊，即係唔止一個社交平台啦，咁多個社交平台而家，咁咁多貼文，其實就算是但一個社交平台，佢要去處理所有，即係唔係淨係呢一類嘅即係 NCII 嘅投訴啦，而係講緊可能有詐騙啦，又有假網站啊，而家又有啲咩唱高散貨，即係有咁多，佢哋要去分辨咧，即係可能有時又話用 AI。系啊，有时又话要人手做，其实我相信你就算请几万人翻嚟做咧，可能都唔系好短短时间做到。咁所以我相信正常嘅途径嘅，即系如果你话啊，每一样都系正常途径去做咧，我见都要花啲时间咧，先至会做得到，即系先会处理到。首先要确定呢个咁嘅投诉啦，咁先再处理啦。 我相信任何投訴，即係唔係就係講緊呢一類啊，即係講緊所有嘅投訴咧，可能都要 take 一啲時間嘅。咁就好彩，因為佢哋本身而家呢個機構就有同佢哋嗰啲有一部分嘅社交媒體合作咧，就做咗一個叫 StopNCI.org 嘅香港版咧。其實就會去處理翻呢一啲投訴，即係話假設如果有受害人佢有發現自己有私密嘅照片或者影片，佢驚泄露咗，或者真係已經知道自己泄露咗，咁佢向佢求助，其實佢就可以將嗰啲影片咧係擺上去啦，咁佢就會模糊化咗，之後就做咗一個佢哋叫做一個代碼啦，咁跟住佢就會去自己個社交平台度 search， 盡量試下睇下，如果揾到嘅就會幫佢即係 take down 或者攞走啦，即係刪除啦。咁你話係咪可以100%冇人 guarantee 嘅？坦白講啊嘛，即係你話嗰張相係咪 exactly 係咁嘅樣啊？定係佢即係你當佢好似人臉識別咁，定點樣去揾呢啲嘢咧？就冇100%。咁但係我諗盡量有個咁嘅 effort 去做咧，就減低呢啲受害人，即係佢被勒索或者將佢呢一個私密嘅照片擺上網所造成嘅傷害咯。 其實呢啲大型嘅平台咧，譬如好似 YouTube、Instagram 啊，即係呢啲咁樣，應該都有佢哋自己公司嗰個企業嗰個嘅服務承諾嘅，係咪啊？即係嗰個道德方面嘅一種保障，佢哋都有一個社會責任㗎。即係佢哋覺得，即係成日都向人宣傳話佢哋好有負責任嘅咁樣。咁其實佢哋係咪都應該要盡快去做咧呢樣嘢？抑或係佢哋得個講嘢？ 我相信係一定有嘅。咁大間公司，即係你嗰啲我哋所謂嘅 TNC 嚇，咁佢入面一定有寫得好清楚，究竟點樣去保障啲用户，包括所有私隱啊，或者呢啲任何嘅影像圖片發放啊，即係究竟邊個用啊版權，一定有包含。只不過問題就我最早點，我一開始就講嗰件事先，就係話當呢個一個社交平台有幾十億用户日日貼幾億條文上去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基本上你任何嘅投訴一掟上去咧，可能都要搞以段日或者係星期去做。咁所以好彩就有呢啲本地嘅 NGO 就做咗啲咁嘅平台，咁變咗啲受害人如果係投訴，咁事分就係快慢啦。即係如果呢啲係好緊急嘅，我相信佢哋會處理咗先。咁但係一啲譬如話，我唔見咗個 account 咁啦，但係未必一定係 hack 嘅喎，咁係咪即係咁？我有一條唔同嘅 Q 去做一啲唔同嘅嘢，咁但係 so far 我見呢一類嘅投訴咧比較趕急嘅，因為你諗下，你每擺多一日，其實就對嗰個受害人造成嘅傷害係更加深嘅。咁所以我相信呢啲咁嘅 case 咧，佢哋就會盡快去處理。咁當然咧，你只要揾啱途徑去做呢件事咯，呢個就好重要。即係你知道，網上就係咁樣噶啦，入口啊太多啊，咁但係你揾唔揾得啱咧？揾到人邊個同你講咧？究竟你咁呢個？就好重要，咁所以我都即系话 PSH 其实有呢个志愿团体咧，去出嚟帮呢啲受害者啦。 但系最难搞咧就有啲域外运作嘅网站啊，今次佢哋都有讲咧，有11%嘅个案其实系不能成功移除，即系唔应机采冇采理嘅咁样。咁呢啲其实你哋作为比较熟资讯科技嗰边咧，其实会对啲受害人咧有啲咩嘅建议，佢哋可以做咧？ 我估咧，其實當然啦，即係所有嘢都由源頭做起嘅。咁當然你話我不自愿地俾人拍咗相嗰啲，就再又係一種嘅一個情況啦。咁但係你話我成日都講啊，如果你明知你俾人拍咗相，只不過後來因為呢啲相變成咗人哋揸住嘅一個勒索嘅途徑，或者個即係擺上網嘅話，咁就喺個源頭盡量避免啦。即係如果冇呢啲相嘅話，咁本身到最後都唔會有件咁嘅事出嚟。咁呢個係我咁一個重點啦。當然你話如果俾人強行拍咗呢啲相而擺上網，咁嗰啲就係刑事啦。 唔該曬你，方寶橋，多謝曬。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较早时葵涌道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村的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锦田公路近锦泰路的意外仲是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忍让。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菲林明道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海防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嘉文、楊立門。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 系 咁啊，报告一下先，依家咧出边就29度， 嗯， 平时咧唔系咁热嘅时候咧都系啦，都会行下街咁样嘅。你平时喺边度行噶？行咩区噶？ 其实好多时都去街市买餸嘅，好多时要吓，咁所以咧就真系会听到有啲即系啲人叫卖啊咁样嘅。 系，咁我哋咧环保署咧就有谂过啦，即系依家咧谂住修订咧噪音条例规管啊，商铺使用扬声器，咁点解问你平时喺边区出没咧？系啦，咁因为咧近年咧。店铺之间啦，即系生意竞争啦。咁喺如果你哋行开街，如果喺香港都会知道，有阵时咧有啲地铺咧，包括咗十蚊店啊，又或者系卖菜嘅，我有阵时都会买餸嘅，系啦，有阵时咁啦，有阵时见到咧，差唔多6:00-7:00咧，你会见佢不停播放嘅，有一啲就话十蚊十蚊嗰啲快啲，有阵时就有人会攞住个麦，有阵时啲阿姐好忙咁咧，直情系录音广播咁样嘅。 系啊， 咁咧都有讲咧，包括咗荃湾啦、深水埗、元朗同埋旺角一带，其实有好多商住楼宇噶嘛。咁、如果我哋经过就觉得清晰啫，但如果人哋住喺楼上嗰啲咧，可能会觉得受到滋扰噶。咁所以而家生意难做，即系如果你乜都罚咧，其实可能做生意嗰啲又觉得哇，即系好难搞。咁我都系谂住点解要叫埋，就希望吸引啲人嚟睇下啫嘛，咁样啦。咁环保署咧就发表咗个咨询文件嘅，咁啊建议修订现时嘅噪音管制条例啦。咁包括加强管制啲铺头，同埋相反用扬声器作叫卖啊。咁我谂大家明咩叫扬声器啦，系嘛？即系拿住个麦咯，系咪？或者佢直情摆喺度咧，听到佢喺度讲嘅，系啦。咁就会建议有个设立定额罚款机制嘅。咁就调整最高罚款，同埋赋予监督向有关人士要求提供资料，咁咧就可以提供到执法效率，同埋增加阻吓性啊。不过都好消息嘅，咁节日庆祝活动嘅噪音规限就俾啲大家庆祝活动可以喺夜晚11:00之后都能够适当地继续。咁啊，会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去到10月8日嘅。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提出意见，除咗可以俾政府之外，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楊亞門，你覺得呢個屬於擾民定係都係協助到市民先？ 如果你係商鋪或者啲販商，肯定覺得佢擾佢哋啦嚇。咁但係我諗经过的市民或者真的住在楼上的市民应该都会欢迎这件事，因为有时真的很滋扰。我们就算行街去买菜，听到刚才你所说不停地 loop 一些即广告 的语句喊到，即当然他不用喊，因为他用个录音机的、就会觉得很烦，真的。 是，当然啦，不是你和我觉得烦不烦那么简单，我们给一些数据听众大家参考一下。环保署有些记录的，就即使是受到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影响，那些店铺叫卖的噪音投诉数字就由2017年的197宗，大幅增加到2022年的544宗的。咁同埋咧，如果大家平時即係行開街又有留意咧，都會發現咧好多嘅啲鋪頭咧，依家都用改用短期租約嘅營運方式啊嚟到做嘅咁。咁環保署都話，因為呢啲鋪頭好多都係用呢個短期租約，所以短時間之內咧有唔同嘅鋪頭去營運，喺搜證同埋執法咧都增加咗難度嘅。 係啊。而家嗰個建議咧，即係環保署嗰個建議咧，就係話要禁止咧嗰啲店鋪或者商販咧係用揚聲器進行。在任何公众地方可以听到的叫卖声，公众地方呢就即是街啦，我想言下之意即是说呢，在商场里面呢又应该 是不可以实行这个禁制的，是不是呢？因为商场都是属于私人地方嘛，是吧？ 我即时想到呢，即我们这里 的广告， 所以就没所谓了。即譬如我行超级市场连锁店，不停就算我很喜欢林子祥都好， 是啊，那首歌不停 loop 的， 是啊，那些，那当然你不喜欢你就可以走出去第二间，还有很多间的，是啊。但是主要就是我想那些连锁的超级市场它不是直接在楼上的住户都听到，还有商户，但如果是我哋平时行开嗰啲街头街尾啊，或者系横街啊，你会见啲商铺佢一嗌嘅话，如果楼上有人住咧，就会辛苦啲嘅。 系啊， 系啦，即系佢哋政府就有呢一个 諗法啦。咁啊，原意都係希望可以保障到即係不同嘅持份者嘅利益啦，咁咯。 啦， 不過又有喎，如果啲商場，嗱，咁大家有陣時都會行下街嘅，户外嘅大型屏幕佢喺度播緊新聞，美食車又播緊音樂嘅，餐廳食肆入座編號又喺度嗌噶嘛，又三號嗰啲咁啊，咁呢啲咧就唔屬於修例建議下嘅叫賣行為嘅，呢啲就冇所謂咁樣。咁所以咩叫做噪音呢？其實大家就可以俾啲意見嘅，因為其實依家建議嗰個調整最高罰款都唔少嘢噶，都有建議調整咧，定額罰款咧都有成10,000蚊噶，係啊，咁可能都有啲阻嚇性嘅喎，係咪先？ 係啊，即係而家如果唔好話定額罰款啦，如果真係定罪嗰啲咧嚇，就而家嘅第三級罰款咧10,000蚊啦，咁啊建議調整到咧成50,000蚊嘅，定額就10,000嚇。如果真係第五級嘅罰款咧，要罰到成50,000蚊嘅，咁即係對嗰個商户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嘅負擔嚟嘅噃。 是啊，同埋咧，諮詢文件裏面都有講嘅。其實環保署其實有巡查次數係有增加咗噶啦。包括咗我哋頭先剛才有提到荃灣、深水埗、元朗同埋旺角一帶比較嚴重嘅。咁就算有當局嘅人員出動增加巡查次數咧，喺過去六年提出超過170次啊，同啲鋪頭叫埋有關嘅檢控咧。咁就百發百中嘅，全部人都被定罪。但係投訴數字咧都冇乜顯著下降到嘅。咁所以依家今次佢哋先至會諗住會唔會有啲更直接同埋更加有效嘅管制呢個方法咧咁啊。咁我哋頭先講啦，住喺樓上嗰啲可能就會覺得，唉，終於舒一口氣啦，你可以停一停啦。咁但係做生意嗰啲依家其實都未完全復甦噶嘛。咁我哋不如請嚟咧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員邵家輝同你傾下嘅。你好，邵議員。 hello 李小姐 ，hello 杨生 ，hello 邵家辉你好。 喂，你平时行唔行街，会行到嗰啲即系比较即系基层啲嘅铺头啊？有阵时佢哋真系会噶，喂10蚊10蚊，快啲啦，就系卖完啦。佢有阵时都会嗌下，甚至乎不停 loop 嘅。咁如果呢啲一见到你定额罚款10,000，你点睇？ 我经常都有去唔同嘅地方去巡嘅。咁我相信政府今次呢个立例咧，主要都系呢几年咧，你听到有发现到喺街市有啲即系连锁店啦，喺出边街市连锁店啦，某一类啦，经常用一啲咧就系预制式录咗嘅嘅广播，咁啊不断重复广播，同埋声音系非常之嘈。咁呢样嘢咧，事实上系滋扰到咧周边嘅市民啊，甚至隔篱嘅商户都滋扰到佢嘅。因为音量其实佢哋唔细声，甚至乎有啲隔篱可能斗大声，所以咧其实政府咧去检控佢哋咧，我相信绝大部分市民都系同意，亦都系希望咧佢加强检控，令到唔好影响到人嘅。不过今次政府咧希望一刀切就全香港所有咧一啲咁嘅销售模式咧都要改变。咁我谂佢哋要谂清楚啦，因为个原因咧，其实除咗嗰一类嘅铺头咧，即系不断去播放咧，其实都唔少嘅商户咧，咁有人自己都有做一啲推介嘅。咁大家知道咧，每一个营商嘅地方其实都唔同，你喺一个静嘅商场，同埋喺一个街市咧嘈杂嘅場面嘅話咧，如果有一啲朋友咧，佢要做一啲產品嘅推廣咧，如果係咁不斷重複講咧，其實對於佢嚟講，如果冇一啲科技嘅協助嘅話咧，其實都辛苦嘅。對於佢自己話不斷咁講嘢，講足成日，係咪？咁所以個重點咧，我覺得在乎於就係佢嗰個音量其實係幾多。要喺個私人嘅地方，其實即係今次我聽到有啲電台講話，如果播放一啲收音機，好似而家我哋講緊播放啲收音機嘅話咧，其實未必會檢控嘅。你喺街上。你見到有唔少人其實長期播住收音機，亦都係持續地嘅。咁點解嗰啲其實可以播放呢？因為其實嗰啲收音機佢播放其實佢音量冇影響到其他啲人，咁其實啲人咪容許佢咯。所以我覺得成個核心嘅重點係在乎於咧，其實嗰個嘅音量嘅大細小。如果佢假設佢一刀切嘅話咧，我舉啲實際嘅例子嘅，好似大家去公展會每一年幾十人圍埋個檔攤度，個個走去問緊個推銷員，嗰個推銷員冇擴音器嘅，佢點樣將啲產品介紹俾你咧？場面嘈雜成咁樣，咁你話我每一個逐個介紹啦，其實係乜嘢真正嘅運作，係嘛？更甚，我舉個例子，而家有啲內地嘅科技嘅話咧，其實佢個叫無人店啊，入到裏面買嘢啫，係咪？咁如果係一啲便利店嘅，咁你買啲嘢，咁你明白，咁啊唔使講啦，就咁嘟啦，係咪？但係你唔擔保有一日伸延到可能佢其他啲。嘅大嘅商鋪都係咁，我哋啲電器產品，佢裏面都唔係好多人。咁如果係過去買個電視機，可能要靠佢撳個掣去介紹講俾我聽，其實呢個電視機係點樣？ 咁你禁止埋嘅話，咁我點樣去走去發展科技呢？更甚，如果你話當一間我嘅地鋪，我要做一個開幕嘅，係咪？招來100幾個朋友喺度，準備切燒豬咁，跟住入去裏邊啦，開門口，你都唔俾我講下自己間公司用把口講點樣聽到，咁等等呢啲咧，我對於即係我諗，其實政府都要平衡翻個真正嘅運作咯。 嗯。嗱，而家佢咧就話要禁用呢個揚聲器啊，嚇，咁佢個定義係乜嘢咯？嗱，譬如話你擺個錄音機喺度播一啲廣告宣傳嘅語句咁樣，呢、這個算唔算係揚聲器咯？揚聲器係一個大喇叭嚟嘅，即係一般嘅理解係嚇，即係你覺得係咪要即係比較清楚啲去定義咧？ 我今日聽佢嗰個啊政府部門嘅人講咧、如果你用揚聲器做一啲即係預錄製式出嚟嘅話咧、重複播嘅，其實佢哋不同意啦，即係唔俾啦，甚至乎啲真人佢揸住個可能個細細個嘅耳筒戴住個睇嘅腰嗰啲，其實佢都唔俾佢咁樣做嘅。 係啊，譬如我就知啦，有陣時咧行過咧，即係人哋介紹一下個刷點樣用啦，即係介紹咗點樣去即係防啲蟲蛀啊，嗱咁樣去切嗰、那個用呢個刨咧就得啦。有陣時真係好多人圍埋嘅，咁真係。会吸引到可能你围二十个有两三个买就已经差好远噶啦嘛，咁点样为之噪音同埋解说清楚咯？嗬，邵家辉， 我相信头先呢个好个例子啊，李小姐，你知道喺街度咧，有阵时你二三十个人围埋嚟，你系咪全部大家都好静咧？就算佢哋唔出声都好啦， 系咯，真系唔会噶，系啊， 嗰啲车喺度行紧嘅噪音其实都好大嘅。我点样去讲俾嗰啲人听咧？如果冇一个輔助嘅科技嘅揚聲器係咪？咁所以我諗其實政府啲官員佢都要即係認真去諗一諗咯。 嗯，係咯，即係一刀切，你話用親揚聲器或者咪啊嗰啲就即係犯法啦咁。咁但係係咪有人應該要度一度，即係嗰個分貝有幾多先至係即係可出呢個股票咧？ 我覺得其實度呢個音量其實多少咧，呢個先係個重點嚟嘅。即係大家其實都要有一個容忍性啦，係咪？嗱，頭先聽過即係你講嗰啲數字啦，政府講話呢五年咧，其實舉報咗即係檢控咗170宗，差唔多單都檢控得到嘅。咁即係個意思講俾你聽，第一樣嘢，而家唔係冇法例嘅，其實而家都有法例檢控到佢嘅。咁啊，平均15,000元啦，係咪？嗱，個數字多定少？嗱，佢講緊五年170宗。即係話一年嘅話，其實佢只係檢控幾十單嘅啫。一年只係管檢控30多宗。香港一年有365日，有咁多唔同嘅地方。過去呢幾年，其實環保署其實真真正正落喺下面檢控幾多次？你要落喺下面去舉證，其實有幾艱難咧？你行過去嗰啲鋪頭係唔會移動嘅。嗰啲鋪頭如果移動或者佢聲浪佢收細咗，根本就唔係噪音，佢噪音一定係持續噶嘛。你環保署行落去下面，你提醒咗佢啦，攞個錄影機錄低咗佢10分鐘，講完俾佢聽，佢都繼續係咁，佢都係唔理你繼續錄嘅。咁其實你走去檢控佢，你咪將佢擺上去法庭咪告咯。你上週告完，你下週又告，你5,000，5,000，你咁樣告落去，嗰啲鋪頭可以夠做，夠膽不停咁樣繼續去做。只不過問題就係環保署嘅數字講俾你聽，根本你就係冇攞喺下面去嚴正去執法。你只係間中人哋投訴，你係一個月內做一次，人哋當交租，咁又咪影響香港市民咯？所以個問題就係唔係冇法例，只不過你內下邊執法其實有幾多啫？而家你諗住預禁於徵，將個法例加到大一大啦，咁啊將個責任就推翻俾嗰啲人，直頭有啲人就直頭不能夠去用。咁你香港其實而家係希望去做旺香港嘅經濟啊，定係其實大家嘅經濟希望做靜佢咧？哈佬香港，你好香港，係咪開心香港？其實係一個熱烘烘嘅香港，定係一個靜靜靜嘅香港？我諗佢哋要諗清楚啦。 不過我諗聽緊節目嘅都有普通普羅大眾，可能佢就係樓下就係呢啲鋪頭啦咁啦。咁包括咗都有啲即係傳媒咧都有訪問過一啲人，就係人哋樓上老人院，你下邊就做生意就成日叫，跟住咧好多嗰啲鋪頭係短期租約嘅，執法人員到場搜證嘅時候咧，跟住再拖下啲檢控行動，又要搜證都兩三個月。跟住直到成功申請到個傳票，已經找不到那個涉事違例的商店負責人了。所以呢有些人才覺得、定額罰款機制這樣就可以有效提供執法的效率了。怎麼看呢這方面，如果要平衡到市民的利益？ 定額罰款的話我不抗拒的，因為現在的機制它就需要去 去檢控佢個有個時序上法庭，咁可能其實如果定額嘅話咧，可能會簡單啲，可以令佢阻嚇性強啲啦。但係問題個定額嗰張飛係幾多錢？如果你嘅定額嘅話，講緊10,000蚊嘅話咧，即係你係當嗰啲小商販其實全部已經發曬達㗎啦。啱啱先至搞完一單，有1,500蚊，又話要罰到3,000或者6,000蚊，係咪？你除了定額的話，你還有一個去檢控他剛才講緊喺個法庭的程序嘛。所以第二我想講講他剛才說、哎、有些是短期租約的，那短期租約可能他難檢控的。第一，如果短期租約你要去搜證的話，他是 發生噪音，是那一刻發生噪音，所以你在那一刻其實他在現場你就錄到他的音、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不關係三個月之後的事、如果你說那間公司三個月之後搬走的話，他搬走去第二度又好或者不做都好，他後面有間公司要交税的嘛，你告不是告那間店頭嘛，你告後面那間公司的嘛，那間公司他怎麼會不讓你告到呢？他還在那嘛。如果你說、哎、不是那間公司他連那間店頭三個月之後收拾，咁如果喺咁嘅情況話，就算你定額罰款都冇用嘅，因為轉頭嗰間公司佢執咗，你都係有限公司，你過去唔到嘅。嗱、不過我唔係等於抗佢做一個定額，因為定額嘅話咧，簡易程序嘅話咧係簡單啲，令到有阻嚇性嘅。嗱、我都同意咧，嗰啲鋪頭咧應該要自律嘅，或者你唔自律嘅話咧，其實你要加強內執法。我頭先上個環節我已經講咗啦，你內捉密啲佢，但係你唔可以因為少部分犯法持續地不理人感受嘅商販，而令到成個香港都不能方便營商嘅話咧，呢、這個係你要諗清楚。 咁會唔會啲商户宣傳可能會改變策略咧？嗱，當然都有啲人話：，呢、這個叫賣咧係我哋香港特色嚟嘅，但係都冇可能下下都用地攤模式。以前我哋細個咁噶嘛，你覺得直接商户係咪會變陣咧？ 嗱，我其實喺出邊嗌嘅話咧，老實實，我成日都喺周圍睇嘅，有幾多個 percentage 其實香港嗌緊，我相信其實真係唔多。你就算行過去灣仔排檔嗰個太原街，你走去睇下，其實我差唔多冇一檔係咁樣嗌緊嘅。咁但係某啲街市，尤其是某啲連鎖嘅街市，賣一啲賣菜或者賣生果嘅鋪頭咧，其實佢好興去做呢一樣嘢。OK， 你針對住去做呢啲嘅鋪頭，你咪走去檢控佢咯，係嘛？但係你話嗰個改變嗰個模式嘅話咧，我頭先已經舉咗幾個簡單嘅例子，我相信更加多唔同嘅朋友做商販嘅話，佢都會諗到啲唔同嘅例子出嚟，即係。唔好喺因为要打击一堆其实佢长期犯法嘅朋友而影响到其他人啦。 好啊，唔该晒邵家辉。咁邵家辉咧就系代表批发及零售界嘅立法会议员。不如我哋听一下听众嘅电话好唔好啊？有阿雷女士嘅，雷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但系我反嘅头先个嘉宾讲嗰啲咯，因为头先佢讲好多嗰啲咧，都唔系旅游区嚟嘅，都唔系游客会去嘅。即反而游客会去嗰啲咧做夜市，我啊赞成。整咗几个好似人哋外国啲景点，但系我觉得咧一定要揾地方。嗰啲地方例如好似你话中环嗰个咩摩天轮嗰啲咁，你可能做到半夜三四点，你都唔会骚扰到人嘅嗰啲，你咪去做夜市咯。咁我谂香港人唔会得搭嗰啲咁嘅地方嘅，即系你要考虑。但系你话民生区嗰啲咧，你就算你街市附近都有人住噶，咁你话如果一条街里边有廿间铺头，连埋对面40间，咁你可以咁样宣传，咁隔篱嗰个又话宣传，好似头先咁讲，又个个斗大声，咁你咪成条街都好嘈咯。所以呢啲唔系一唔一刀切，你真系要分下咩区系俾佢做夜市嘅，就系、是、做夜市。唔系做夜市嗰啲咁喺条街度出边啲马路，咁你话你条街出边你个档口围30-40人听你讲嘢，根本已经唔合法啦，嗰条行人路嚟啦已经。你仲鼓励佢喺度用个咪？你仲鼓励佢喺度围30-40人喺度？轮椅又唔觉得，行人又唔觉得，隔篱又系马路，呢啲咁危险嘅嘢，你仲鼓励佢喺度用打？ 阿雷女士，你住的地方是不是被这些咁嘅噪音骚扰紧啊？你自己？ 是的，我住佐敦咁样，真系夜晚真系好嘈噶，真系。 佐敦系咪即系庙街啊？嗰啲啊？ 都唔系近正庙街，附近啫。你以前嗰啲我啲朋友住嗰度，嗰啲根本就唔使瞓添，根本嘈到。咁但系庙街咁，你都话你住之前知咧，人哋根本本身嗰条街已经就系咁啦。咁但系你话而家嗰啲根本就唔系旅游区，唔系游客点嗰啲。 反而嗰度好多短租，系咪啊，雷女士？我都成日喺嗰边噶。 好多嗰啲短租都系噶嗰啲。咁但系嗰啲就系因为佢嗰条街根本就几十年啦，系夜市区啦，系即系出咗名。咁你起码搬去住之前，起码你有心理准备，你知道啦。咁但系好似你话设得老人院嗰啲，咁即系起码人哋租嗰阵时候，人哋唔系预你个老人院附近系有啲咁嘅大声公，有啲咁嘅叫卖噶嘛，系咪先？即系嚟嘅街市咁你都唔系预佢廿四小时，以前系唔兴噶嘛，以前街市都要兴嗰啲大声公咁样播啲咪，一路由佢开铺播到佢收铺嘅啫。 看你女士 都 真的有经验的，因为我有上市都会行的。 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有些区那些就类似中文大大地那些，那些区你是不影响到人的。我觉得你夜晚你就算做到天光，你都不影响人那些，我去鼓励找到几个区政府去做旺他，去说明这些夜市好像外国，好像日本啊、台湾啊那些样，去做这些夜市区是绝对赞成。 嗯， 但是真的要分什么区了，即是民生区绝对不可以。 好多谢你的雷女士。雷女士呢就是代表佐敦一带的居民是吧，如果有其他观众呢有兴趣发表呢，都欢迎打来1872311 1872311跟我们谈下。先听听新闻先，跟住我们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杨立门，我哋头先就讲紧啦，究竟喺一啲商铺，佢用呢个扬声器去叫卖，就希望可以吸引人哋做多啲生意。咁嚟自批发及零售嘅立法会员，当然就希望大家就考虑下，如果唔系嘈到你，人哋又做到生意嘅，系咪应该松一松咧？咁样咁头先咧就有阿雷女士就拒绝佐敦嘅，有啲嘅感觉啦。咁依家咧，我哋有位郑太，郑太你好， 你好啊。 是啊，郑太你好，你又有啲咩意见呢？ 我是旺角 的。是，请讲。 那里呢，我成日去山东街买餸啊，不是山东街，买老神街，我住山东街，咁即系隔篱嗰条街。咁呢，佢呢嗰个有个人呢就长期嘅，佢开嗰个铺头呢就卖嗰啲牛丸啊，雪花肥牛啊咁啊。啊！天熱都有噶啦，我正話去買餸，佢都話不過就冇天冷咁嚴重啦。天冷咧，佢直情係多人到買佢嗰啲雪花肥牛啊，咁去打邊爐啊，嗰啲牛丸啊，咁咧佢就揾條繩啊，好似唔知做乜，好似係佢私人嘅，喺嗰度攔住曬人個路。 但佢有冇？但佢有冇用揚聲器嚟到叫賣啊？ 梗係有啦，佢嗰度咧好似人哋嗰啲社區會堂咪成座嘢咁樣咧，即係一尺寬。尺几高咁嗰啲嚟噶，成个成座嘢咁坐喺度，成个箱嗰啲嚟啊！ 即系你行埋都听，唔使行埋都听得好清楚， 离好远都听到啊！ 咁所以而家咧，环保署就建议咧修订嗰个噪音管制条例，呢啲你觉得系啱？ 佢日头咧就冇咁严重， 系 唔系？佢天热就冇咁严重，都好都系你行好远都听到。但是一天冷就真的把鬼火。 他是不是一开档开即是播到收档为止？ 是啊，是啊，但是当然啦，他七点后了，就应该是没有了，因为我都没有七点，我都没有那么夜买送，是不是？那样呢，他黄昏都还有的。总之尤其是天冷啊，我就把鬼火了，他真的找条绳子拦住，因为成廿几人那样，那边放了工会买送。 好，多谢你先。好，多谢你。郑太就是来自旺角那里，我都估到是哪里，我都可能附近都去过。有阵时他经常不用喇叭都够响的，啲阿哥或者咁样啦。不过咧，我哋即系今日我哋讲呢个环保署嗰个修订噪音管制条例咧，事实上如果你系做生意嘅，头先我都有听立法会员讲啦，系嘛，即系佢嚟自批发及零售界，咁佢就觉得啊，系咪咩叫做噪音先，系嘛，即系究竟人哋而家嗰个我哋 COVID-19 之后啦，系嘛，即系疫情之后咧，啲生意都开始慢慢上翻，希望可以。做好啲啦，係嘛？即係講好香港故事啦。咁會唔會令到啲小商户，我哋叫小商户啲商販，如果你咁樣增加定額罰款咧，就好難搞咧咁。但係頭先聽兩位聽眾咧，就應該係支持呢一樣嘢呵。 係啊，我諗趙家輝嗰一點可能就係話真係要管制都有個平衡點咯嚇，因為居民個角度梗係唔想啦。咁但係商户嚟講，只要你唔係話。太過即係滋擾嘅嚇，即係你唔係太大聲嘅，咁你啲街市都唔係一個靜嘅地方嚟㗎啦嚇，咁所以咧如果唔係話超標嚇過咗某一個嘅分貝咧，其實都應該即係唔好咁嚴厲咯執行得，即係佢我諗佢咁嘅意思嘅。 係不過我哋去另一個話題之前，其實都可以概括就係大家都係中意呢個地方啫，所以都有啲一見到啲又唔同嘅情況，咁啊大家一齊分享一下，睇下點樣咧住喺度又住得安心啲，做生意又可以多啲生意咁係咪？咁跟住我。 我想问杨立门啊，我哋细个都有段时间，虽然系嘛，细个你有冇落去嗰啲楼下或者附近你自己区内嘅游乐场玩下咁噶？我哋以前细个冇乜点打机噶嘛， 年代真系冇咩嘢玩噶啦，系咪？咁去游乐场系一个好好嘅一个节目嚟噶啦，嗰阵时已经系。 系咁，我哋一阵间咧，我哋可以一齐倾下，究竟我哋香港而家啲游乐场设施系咪唔够多元化，又系咪唔够吸引？可以有啲咩方法令到佢个趣味性啊增加啲咧？咁样一阵间慢慢倾下。 大变局，新机遇。 今集谢祖慈请嚟立法会议员洪文，集中讲下香港嘅新机遇。 我哋依家经济结构，以前我哋仲话香港有四大支柱，但系今话系金融一枝独秀。金融对就业嘅贡献系7%左右。如果计翻全香港人咧，佢占3.5%。咁我哋仲要90%+嘅人，要为佢哋开拓新嘅发展。星期日下昼4: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变局，新机遇。 选举事务处已经向被纳入2023年取消登记名单的相关选民发出提示信。 如果收到这封信，应该怎么做呢？ 你要在8月25日或之前尽快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这样才可以保留选民身份的，否则就不能够将你纳入正式选民登记册，年底的区议会选举中就投不到票的了。 大家记得留意了，有问题上 vr.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问下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系啦，各位听众啊，头先阿杨立文啊，我就问你这个这个游乐场啦，细个去过边啦。不过我哋倾游乐场之前咧，都要继续讲下，哇，那个环保署谂住修订噪音条例咧，头先好有至少两位嘅听众啦，可能而家身边听紧节目都有啲不同嘅感觉嘅，都系讲如果我哋要增加个定额罚款，咁就令到一啲通常楼上系商住大厦啦，楼下咧就系自己做小生意嘅，佢度开住个喇叭扬声器咁样，其实知唔知要咧？咁政府嘅文件里边都讲荃灣是其中一個咧，都比較嚴重的呢個地方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請嚟荃灣南區議員啊，陸凌中議員同我哋傾下嘅。陸議員你好， 你哋好，兩位主持人好。 係啊，你知道荃灣都好旺啊。其實而家就算大家生意慢慢重上軌道都，咁呢個情況普唔普遍？如果咁做，你覺得對於市民同埋商户點樣能夠做個平衡呢？ 普遍噶，我哋荃灣舊區咧有5條街咧。都經常係有呢啲咁嘅投訴嘅，非常之嘈。啲地鋪啊，即係賣緊豬肉啊、牛肉啊、菜啊、魚啊、生果都有咁嘅情況嘅。真係新零食，非常之嘈。 係咪都係全部用嗰啲即係揚聲器啊咁樣喺度不停咁廣播㗎？佢哋 嗱就咁嘅揚聲器啦。咁其實咧就分兩 part 嘅，大概80%到咧就有啲即係不斷無限 loop 嗰啲啊，預製嗰啲。另外有20%到咧就真人去 up 嘅。咁其實咧都一樣煩，咁當然咧無限 loop 嗰啲咧煩啲。 係嗱，咁頭先邵家輝就話咧你 loop 都唔緊要，只不需要你唔好咁大聲嚇，冇造成滋擾咧就得啦咁樣嚇。咁你覺得咁樣可唔可行咧？ 其實冇乜用嘅嚇。嗱，我就上過3份文件，2020年5月、2021年7月、2022年6月，咁就都喺區議會啦、環委會或者大會啦。但係即係環保署俾嘅答案咧，都冇乜用。同埋佢哋做嘅方法咧，以我所知咧，佢哋用勸喻性質嘅。而家即係其實冇力啊，完全當佢冇牙老虎啊！啲商户嗱，好簡單，佢勸完之後咧，係啊，佢扭細咗啊，轉個頭咧，佢知佢走咗之後咧，開翻大，扭翻大，完全都係冇乜作用。到目前為止啊，你話由我提出到而家咧。有改善，叮咁多。 会唔会有一个即系互相竞争咁样嘅即系情况咧？你开大啲，咁我隔篱嗰档又再开大啲， 盖过你把声。你讲好好啦，杨生。嗱，我礼唔介，我试俾你听我。 少少啦，费事啦，我避免太滋扰，你试一试。 嗱，试一试啦，收工啦，收工啦，全场系20蚊斤，20蚊斤炸，好靓细丝骨花肉瘦肉。 嗱好，咁我想问 嗱，仲有三个， 唔好啦，我费事我哋都收图上，不过我想问阿陆议员，我想问你啦，居民嘅烦恼佢嘅困扰咧，真系情绪困扰猛症啊，定系真系影响到老人院啊、老人家人哋要休息嗰啲？你可唔可以讲下？ 嗱，嗰度老人院都有，但就唔系好多，主要系居民投诉。 嗱， 居民有几类啦，你讲紧系呢个日间时间都有即系退休人士啦。有長者啦，有 BB 仔啦，有啲讀緊可能幼稚園嗰啲啦，咁其實真係幾煩擾，即係有啲可能待業人士啦，咁變咗即係去到精神衰弱嘅地步啊，去到咁嘅，咁所以一定要諗個辦法去即係去治理呢樣嘢，去改善咯。 係 嗱，呢個方案係好嘅。 嗱，咁我諗個大道理，我諗好多人都唔反對嘅。不過即係執行起上嚟點樣執行咧？咁就都有啲聲音咧，就係話而家你抌垃圾或者阻街咁啊，由3000蚊又增加到6000蚊啦，最近咁。咁點解突然間咧就話擴音器要罰10000，即係定額罰款咁？你覺得即係嗰個度啱唔啱咧？即係咪要罰到咁重先得？ 我就覺得呢個都唔係大重點啦，10000蚊都。唔算多啦，其实嗰啲嗱，你讲话啲小商户，其实而家喺荃湾度咧，集团式噶啦。虽然嗰啲名唔同咧，大家都明噶啦，好多都系相同背景啊，或者背后老板都 即系同一个老板开好多间铺咁样。 系啦，只不过名唔同。咁变咗嗰啲集团式嘅话咧，其实佢哋即系俾得起有余啦。咁如果呢样嘢去到嗰个执行嘅情况之下咧，可能2年之后啦，咁佢我谂相信都会做下系咁以警告下嘅，一警告佢哋应该就会缩噶啦。 但系会唔会咧有啲嘅讲法就系、是，不如我哋真系睇一睇佢嘅分贝有几大声先，咁比较客观啲。因为譬如我有阵时都会行噶呢啲商铺咧，有阵时我真系想听噶佢介绍嗰、那个，虽然我听完我买完都未必用，不过咧佢事实上讲系会生动啲嘅，就好似嗰件嘢真系实用啲嘅。咁可能有啲小商贩都觉得，喂，咁我真系好难做生意噶，我讲细声啲得唔得啊？啫，咁呢样你又点睇？会唔会嗰个量度有啲分贝客观啲好啲咧？ 其实而家佢哋系冇用分贝嘅，以我所知。 系啦，我知道，即系如果今次即系如果我哋咁样有大家有啲建议啊， 仲复杂性啲添啊！我觉得即系唔需要搞得咁复杂啦， 唔使咁复杂。 而家呢个方法好啊，个方向啱啊。 吓，即系一有人投诉就发个票。是不是呢？ 我相信去到執行的時候他們應該會靈活的，一警告的話，那你的大商戶，當然小商戶更即刻縮添，大商戶我想即罰得幾次的話，他都會成本這麼高的話，他們都會自動波就會即會沒有了這件事慢慢消失的了，等於現在那個即阻街而已，一講話加到3000-6000，現在在荃灣的問題基本上是解決了 咁嗰、那個執勤嘅人足唔足夠咧？嗬，即係你阻街嗰啲可能即係副政務司長有咁落力啦嚇。咁但係你環保處咁樣，你又話成日都唔見到佢啲人 嘅 喎。 我同意啊，有分別嘅。嗱，阻街嗰啲就食環處啊，警方做啦。咁警方就係紀律部隊添啦。 係啊， 咁食環處都半紀律部隊啦。 嗯。 咁但係咧，環保處咧係有啲困擾嘅，佢哋就冇著制服嘅，係會冇咁驚嘅啲商户。但係你用咗重電之後咧，我相信係會有改善嘅，同埋我。建議政府咧就加強人手，同埋要成立一啲特遣隊，仲有一樣嘢咧，我喺荃灣嗰個地域嚟講咧，我要求佢咧直情擺咗喺荃灣嗰個養老街市，就借用佢哋食環處地方做個基地，咁啊方便佢哋出勤，一有嘢唔妥咧就即刻落去就掃啦，咁樣做法就好過佢而家咧，佢成日都講，我哋行過去咧10至15分鐘到，即係由荃灣政府合署，哇嗰度喺荃灣站隔離啊，真係三個字咧，即係我覺得唔係好 effective 咯。 但我又想另外從我哋客觀啲講，會唔會你都收到一啲求助或者投訴咧？其實佢直情會令到人哋焦慮啊、抑鬱或者即係負面情緒壓力好大嘅。即係如果長期，當然啦，我哋經過行過，我覺得聽得清楚梗係好啦，我買唔買都好啦。但如果你長期喺樓上温緊書啊、休息緊嗰啲，其實通常啲市民同你分享嘅。他们那种受影响的情况是可以去到哪里的 呢？刚才你说的，即是很猛咯，人很生气，其实是生气多一点，即是他们 是愤怒的，变了很多时候他们即时跟我投诉，我即时又跟这个环保署反映，他们即时去了，不过转个头呢一两天又固态复问，所以是对的这个方向，因为现在你做全部去劝喻他没用的。 嗱，咁啊，即係倒翻轉嚟講，咁你做區員，你都即係唔係淨係代表市民嘅嚇，即係商鋪嘅利益你可能都要關注啦。咁會唔會有啲相反嘅代表都向你表示話，喂，唔好即係撳得咁數得咁嚴得唔得啊？即係嗰個罰款唔使咁多，有冇咧？ 其實之前嗰單嘢關於呢、這個。即係阻街嘅已經，即係佢哋好少揾我啦。 佢哋好少揾你 啦，我就覺得都係快案幫翻啲市民啦。 係好啊，唔該曬。 OK， 咁啊，唔該曬， 唔該曬你， 唔該曬阿陸議員咧。講到明都主力係幫助一般市民先，咁啊，不過我哋係聽下唔同市民意見好唔好啊？聽下馬生先，馬生你好。 哦，個主席好，喂，馬生啊， 係 你好，馬生。 你邊區啊，馬生？ 我啊，大埔區嘅。 大埔 OK。 即係我今日講下啲小販噪音嘅問題係嘛？ 係啊， 冇錯啦，佢哋用揚聲器嗰啲。系啦，佢哋会唔会拿住个麦或者不停喺度预录咁样就叫卖咁样？ 我哋又冇乜就系呢大部，不过我建议咧，点样将噪音改为良音咧？咁佢可以吹下口琴啊，播下张学友嘅。 哦，好啊， 每天爱你多一点，哇，冧晒咯！ 好啊，睇下郑子诚会唔会考虑下，多谢马生。好，唔该晒。嗱，跟住咧，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倾下游乐场啦，真系倾下游乐场有冇啲咩可以优化，令到市民都可以带埋小朋友咁啊，松一松口气咧，咁样。咁啊，如果咧有兴趣呢个题目，又或者头先我哋对于讲个噪音嘅问题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 本港人口老化，对居家安老的支援不足，照顾者面临多重挑战。有非牟利团体提供心灵支援及培训，还有没有其他渠道帮到这班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其实有得头，今晚7:35，港台电视30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咁啊，各位听众杨立门啊，咁啊，我哋虽然大家年龄相差啲啲啦，咁但系我哋细个都冇乜娱乐嘅，咁啊落游乐场玩咧都已经好开心噶啦。 嗯、 但系今时今日咧，你要劝或者俾啲时间啲小朋友对香港嘅公共游乐设施有兴趣咧，佢哋而家嘅要求同我哋细个亦都唔同咗，系嘛？ 系啊， 系啦。咁啊，民建联咧佢就公布咗个推动香港成为好玩城市政策倡议书啊，咁、其中咧都有特别提到咧，我哋本港嗰个公共游乐设施的规划管理和社区参与各方面，亦都有一些立法会的议员就说，现在其实我们香港的游乐设施呢真的差那么多，你客观一点、你现在时间任你用嘛，你平时我们现在是不是又说我们的设施不好才用不用的？ 而家就因為我諗，而家啲細路仔咧就多嘢玩啊，咁好多好基本嘅、好傳統嘅一啲遊戲啊，或者設施、遊樂設施咧，佢哋可能會覺得比較沉悶啲咯。 係以前我覺得咧，有個千秋唔使排隊，好高興㗎，係 啊， 係嘛，即係唔使排好耐。依家你就吉喺度都可能覺得太單調。 有小朋友話啊，你千秋玩得多都厭啦，咁啊，你滑梯咁熱，咁你好似坐上好似煎牛扒咁喎，咁即係我哋。嗰陣時咧係唔會諗呢樣嘢嘅，即係就算幾熱都好咧，即係你有個滑梯 sir 咧已經好開心，最多揾啲嘢墊住下 嘅 啫。 係，不過當然要與時並進啦。我哋睇下就唔可以好似我哋以前細個幾十年咁嘅。咁、所以咧都有唔同嘅持份者啦，包括啲立法會員都諗啊，我哋依家會唔會喺個不同嘅遊戲區啊，又或者計算每區嘅公共遊樂場嘅面積，同埋兒童人數計算嘅兒童人均遊樂場面積，去諗下啊，點樣可以又做得好啲，設施又好啲咧？咁樣咁啊，大家都可以估下嘅。你估我哋嗰個人均面積咧，全港邊區可能係最闊落咧嚇？系啦，自問自答就係中西區咧，就係有成0.5平方米嘅。咁啊，相信比較低啲嘅咧，就係葵青區。咁啊，葵青區咧就嗰個兒童人均遊樂場面積咧係比較少啲嘅，0.16平方米。 人口密度嘅問題咯，嗬呢啲。 睇下多唔多小朋友用過去啦。 人口密度應該或者唔係咁高咯。 係啦，咁譬如依家大熱天時啦，啲小朋友其實有陣時又唔怕熱嘅，可能係啲爸爸媽媽咧就辛苦啲，又或者啲工人姐姐咁，佢哋真係好中意落去玩嘅。咁所以咧，康文署都有講嘅，為咗回應公眾咧。對於更具挑戰性和趣味性的兒童遊樂空間需要，咁都講日後設計的遊樂空間咧，都會加入不同程度的挑戰和趣味咁樣嘅。 杨立门，你又觉得加啲乜嘢可能对于市民大众会有用啲咧？咁样 嗱，我就唔知道市民大众或者而家啲细路仔系中意玩啲乜嘢，但系咧头先你讲嗰点咧，我觉得都啱嘅。可能系未必系小朋友自己咧，即系提出一啲嘅即系控诉，而系嗰啲父母啊或者周围嘅人吓，因为而家咧就有你社会进步咗啦，咁你私人屋苑啊都有啲好靓嘅即系设备噶嘛吓，咁另外有啲私人嘅即系游乐场都好靓，咁即系最怕就是、即系货比货就大家要攀比。所以相形之下政府那些樣的用公帑去起的游乐场可能是相形会失色。 是现在游乐场如果你有去过最近其实他们都有写的，例如这些的小朋友的设施是几多岁至几多岁的，两岁以下12至15岁，跟住12岁以下应该有些什么玩可以想一下。还有我都有些朋友你知道现在刚刚可以放宽就是大家喜欢出外走下，有时候看人家的国家或者地区那些就零舍喜欢，可能平时不会去无端端去个公园看一下的嘛。那事实上其他地方的有没有些做得好我哋香港又可以參考一下嘅咧，咁一陣間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俾啲意見啊嘛，係咪先？ 係啊，尤其是而家網上有大家會見到有好多新嘢玩嘅啊，咁啲細路仔咧，大家即係上網喺度碌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哇，點解人哋有我哋香港冇嘅咧咁樣？ 係啊，有陣時譬如無論內地啊，又或者係新加坡，雖然唔好成日睇呢兩邊，其實好多地方都做得很好嘅，佢哋好多時咧都多咗打卡位啊，因為其實唔係淨係小朋友來玩嘅嘛，咁啊你拍下拖啊，旅客嚟到啊，都可以影下相，又可以宣传下嘛。咁所以咧，阵间咧，我哋翻嚟咧就会同智乐儿童游乐协会啦，同埋立法会员咧一齐倾下，大家一齐谂下啲方法，点样可以依家令到我哋个游乐空间喺设计嘅时候，除咗可以空间大啲，同埋好玩啲，又配合到而家市民大众嘅需要咧，咁样。咁啊，欢迎咧市民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咁啊，记住咧，你可以俾一啲你去过嘅最近世界各地的一啲例子，同埋你香港嘅嗰啲造成点都可以一齐倾下。咁啊，先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话，启德发展区地盘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已获准复工，相关项目较早前因为导致港铁宋皇台站附近的宋皇台紧急出口轻微沉降，而暂停部分打桩工程。独立审查组并接纳房委会的建筑专业团队提交的详细工程分析和修订图则，将有关紧急出口的预设停工沉降指标修订为36毫米。房委会建筑专业团队确认相关沉降幅度对相关铁路设施结构安全不会造成影响。港铁公司亦已确认经修订的预设停工指标不会影响铁路运作安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同处理印尼驻香港总领事会面，就印尼家庭佣工就业服务费用的议题，重申特区政府的立场。孙玉涵话，处理总领事在会上澄清，安排印佣来港工作的收费架构并没有改变。就印尼人力仲介工会上星期向本港职业介绍所发出的信息，处理总领事亦表明，印尼人力仲介工会不代表印尼政府，有关印佣来港就业的事宜应一如既往继续由印尼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进行商讨。孙玉涵向对方表明，印尼方面不应就输出印佣的安排作出导致增加香港雇主负担或者降低印佣来港就业机会的调整。此外，任何变动应该一视同仁，不应该针对香港。 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今日拘捕四男六女，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和煽动暴动。警方下午将其中一名被捕人叶宝林带到油麻地一间楼上书店搜查，之后在现场带走手提电脑和电脑屏幕等，并将叶宝林带走。警方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串谋612人道支援基金接受不同海外组织的捐款，并向一些支援逃亡海外人士或推动制裁香港的组织提供金钱资助。警方根据法庭搜令搜查被捕人的住所和办公地方，并检获有关文件和电子通讯工具，被捕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行动仍然继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绿色和平七月在全港多区建筑工地外测量暑热指数，发现存在极大差异。组织表示，劳工处的防中暑指引只参考经事发气象站得出的数据，未能反映全港热压力的地域差异。相关指引依据的香港暑热指数较少考虑阳光因素，亦不能反映户外工作人士的暑热风险。绿色和平项目主任伍汉林认为，防中暑指引难以执行，促请当局明年学暑来临前尽快检讨，制定针对性保障措施。政府部门也应该带头调整工程合约，容许因为极端酷热而延长施工期等。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间中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日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桥面的意外清理好噶啦，而家只是稍为多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的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要排队。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稍为繁忙一点，龙尾过了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跟着弥敦道口的车龙排到去七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至到屯门市广场这一段仲是稍为多车一些。提一提大家，广东道有紧急维修，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忍让了。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西九龙公路会有中九龙干线，由接下来的凌晨一点至到清晨的五点半，去尖沙咀方向通去连翔道的支路，跟住油麻地交汇处的路段将会临时封闭，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留心，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行驶的单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多个国家都大力推动电动车，令到制造电动车电池的多种金属需求量大增，因此采矿公司打算在海底挖掘， 其中一个目标是太平洋克里柏顿破裂带，但是有研究指那里有5500多个物种，其中 92% 都是新物种，一旦开采会严重破坏生态。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8,000里。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消费券在手，大家齐出手，八达通用户一嘟就用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的用户用手机应用程式就得，用电子支付方便又易用，食买玩本地门市和网店都用到，注意限期和余额，记得用晒它，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看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依家出面呢就是29度、嗯、如果放咗工又买好餸，小朋友喺你身边呢，其实行下公园兜个圈都舒服嘅。 嗯，当然啦。 不过呢依家即係都有一啲立法委员啦同埋政党呢都讲啊，我哋究竟香港嗰个公共游乐设施够唔够好呢，做得有啲咩可以改善呢咁样。市民大众你有兴趣呢，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发表你嘅意见嘅。咁依家第一旁边有民建联立法委员林林嘅，林议员你好。 哦，大家好。 系啊，都讲下你嘅观察咧。其实我哋香港有边啲嘅儿童游乐设施系真系做得未够完善，应该要改善一下咁咧？ 我谂都系一个几整体个现象嚟嘅。我哋见到咧，基本上你十八区行匀嘅话咧，唔同嘅公园咧，嗰个物件啊摆得落嚟嗰个游戏嘅设施，基本上系一式一样，差唔多样，都系嗰条上滑梯，都系嗰条转转，咁就完咗噶啦。咁所以呢某程度上呢见到啲小朋友呢，如果佢去其他地方去玩嘅时候，你会发现啊点解各个游乐场嗰啲嗰啲玩具都系一样嘅呢，咁其实小朋友好快就会闷。咁变咗其实好大问题，就系见到我哋而家啦好多一啲比较叫做 well off 少少嘅一啲家庭啦，中产家庭可能话啊我宁愿去俾钱去一啲 playhouse。200-300元咁去玩一个钟咁样。咁其实如果系基层家庭嘅儿童，咁点样呢，佢就变咗完全系冇选择嘅权利之下呢，就只可以玩屋企楼下嗰个非常之沉闷嘅一个游乐设施。甚至乎呢最惨嘅情况之下呢，就可能系佢系屋宇署楼下嘅嗰种设施呢，经常性呢都会有一啲维修嘅一啲问题啦。我哋见到好多地区嘅一啲网络嘅一啲朋友啦，地区同事啦，都见到其实一啲游乐设施坏咗之后，可能系3-5个月啊、7个月、8个月，甚至乎成年都搞唔掂，都系违风嘅。咁呢一个现象就会又系一个几麻烦嘅地方咯。 系嗱，我见到民建联咧就发布咗推动香港成为好玩城市呢个政策倡议书啦吓。咁啊，听个名都几好玩嘅吓。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你哋个主要啲建议系边几样咧？ 最主要呢就睇返，其实首先呢18区个游乐场个比例呢係唔均㗎。我哋睇到个儿童嘅游乐嘅一个面积啦，如果中西区嘅讲緊 0.55 嘅平方米啦，其实葵青係得 0.16 㗎咋。咁个距离都比较远啲。咁另外就係话，其实18区系咪真係搞到我哋啲小朋友可能话哦我要想去好玩嘅公园，咁可能大家都知道有啲家长都知道啊去屯门公园咁样。咁佢可能另外一啲区域佢可能要成个钟先至可以带到个小朋友嘅交通咧，先至可以带到小朋友去到一个好玩嘅公园玩一个钟，再搭翻一个钟车翻屋企。咁其实唔系有太多嘅家庭可以有嗰个时间成本，或者甚至乎呢一个咁样嘅成本去嗰度咁样去玩。咁变咗佢就只可以 stuck with 佢屋企楼下嘅嗰个分分钟仲要一路整紧冇得玩嘅一个设施。咁其实我哋而家见到一个几麻烦情况，唔系净系话玩，其实玩嘅时候咧，小朋友咧都系会系学习之中噶嘛，佢学习点样去做。创造啦，学习点样去自主啦， 點樣獨立思考，甚至乎佢嘅肌肉發展咧，都係喺遊戲之中去得嚟嘅。咁喺香港其實現在咧已經有好多小朋友已經有少少一啲叫做肌肉協調嘅一啲問題，咁可能就係有玩樂嘅空間啦，甚至乎玩樂嘅可以揀選嘅一啲地方比較少啦，咁變咗就限制咗佢哋好多地方咯嚇。 我有陣時咧都會即係我仔細個嘅時候咧，都會去啲公共圖書館裏邊有啲室內兒童遊戲室，其實嗰啲就唔錯嘅。但係室外有陣時啲公園咧。真係連架單車當然唔好拎去啦，連嗰啲少少腳踏咧，其實都唔俾噶嘛，係咪？即係你自己帶去嗰啲，你真係要去咧，可能要去到數碼港園好多，仲要係冇人睇住嘅時候，偷偷地咁玩一陣，就拎翻上嚟噶啦。呢啲你覺得參考一下外國或者其他周邊嘅經驗咧，其實我哋可以加啲乜嘢咧？ 其实规矩方面呢，其实以康文署现有的一个规矩呢，其实是管得非常之死的。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这么多一式一样的叫游乐设施呢？其实因为它管得很死嘛，你只可以用这种物料，你只可以在这间公司去买，你只可以在一个曾经跟政府做过合作的公司那里买一些物件，那就 limit 了你只可以是这一类型。那我头先其实刚刚做访问之前都去了茶果岭那边去看呢，一个最新型呢就是其实在渠务署的设施嘅上蓋，咁而傳統嚟講係一啲叫做所謂嘅義務設施啦，但而家都整得好靚噶啦，上面咧就已經有一個新式嘅兒童遊樂場，係同一個外間嘅一個設計 designer 啦，佢哋一齊去設計嚟去構造一個兒童嘅設施嘅空間。咁甚至乎咧，佢嘅我哋叫做 inclusion 啦，就係話大部分嘅唔同年齡層嘅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喺同一個空間度玩到，連一個叫做殘疾人士嘅小朋友咧，亦都有一個 merry go around， 有氹氹轉係可以輪椅的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去玩。咁呢一啲咁樣嘅環境咧，其實係令到小朋友由細到大，佢都可以知道啊，呢個世界唔只係有健康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小朋友都係有殘疾嘅問題嘅。咁我哋都應該係一起玩呢一啲咁樣嘅知識啦，甚至乎呢一啲咁樣嘅空間啦，其實對佢哋細細個嘅教，即係教父嘅各方面咧，其實係好緊要。 即係話其實而家香港唔係話冇呢啲，你哋覺得係設計得好嘅有共融啦嚇嘅，即係遊樂場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似乎政府就嗰個規劃或者設計咧有少割裂嘅，係咪？即係唔係康文署做嘅？呢個係呢個拓展署係咪咧？ 唔係，呢個係渠務 渠務署添，係咁啊！拓展署好似有佢有自己嗰啲地方嘅，係 啊。其實我 咁房屋署有房屋署自己嗰啲屋苑嗰啲啦，係咪啊？咁點算咧？ 係，仲有康文署核下嗰啲遊樂場，大部分就係建築署負責設計同埋建設嘅，得少部分係由康文署人員自行設計同埋建造嘅啫。呢、這個就 是、通常都係嘅建築署係 啊。其實整體嚟去睇翻啦，我哋希望提供啲乜嘢質素嘅遊樂場俾兒童咧？我哋香港兒童本身出生率已經好低，我哋講緊0.77%，即係每人都生唔到一個。咁一個級我都唔敢生一個，咁其實個情況就係話我哋個質素嘅問題，我哋提供啲乜嘢？你頭先講話我哋係有嘅，但係唔係康文署去設嘅，點解？因為康文署嘅規矩實在太嚴啊！佢去採購嘅時候已經有一大扎條條框框話俾佢聽，你呢樣唔得，嗰樣唔得，你嘅物料一定要呢一間公司，一定要係呢一種物料，咁小朋友咪話：哇！我嚟嚟去都係呢一種，因為而家全香港得一本 catalog 你可以揀啊嘛，得一間公司啊嘛。 咁我想請教咧，我哋實係咪要考慮一下12至15歲青少年嘅需要咧？即係譬如喺審視， 其實要㗎。我諗幼兒啦，甚至乎年紀大啲嘅小朋友啦，你見到點解而有咁多人會願意去啲 playhouse？ 甚至乎近排大家都知道，好多人可能北上，好多家長係特登帶小朋友去深圳，去玩一啲室外好大好大，因為嗰啲遊樂場係連我41歲我都覺得好。好想玩， 佢哋喺廣州滑雪添嚟噶， 系啦，即系佢嗰啲設施，甚至乎譬如話你睇翻廣州啊，廣州嗰方面亦都有一啲其實係政府興建免費俾唔同年齡層嘅小朋友連埋一啲唔同，譬如話一啲新嘅 AR 嘅一啲設備，都係俾佢哋小朋友係可以去嗰度玩嘅一啲中心。咁當然我唔係話好似我哋要跟足廣州咁有一棟嘢係幾層樓咁樣情況，但係而家個情況係出現係話。 我哋十八區應該每一區都有一個相對比較大少少嘅地方，係可以當區嘅小朋友唔需要 travel 太遠，已經可以去到呢個地方去玩。 嗯、 我頭先講嘅茶果嶺係正啊，但係我係咪我如果我新西嘅小朋友，我係咪爸爸媽媽真係有時間有精力個個禮拜帶我去咁遠嘅地方去玩咧？呢、這個會唔會係一個好嘅情況呢？我哋講緊而家係170個遊樂場，我哋用7億嘅港紙去用一個可能500個一模一樣嘅上滑梯，咁、嗯、大家認為呢個錢使得值唔值咧？ 咁、嗯、其實香港就即係地方少啦，地方細啦，你要佢大啲咧、嗯、又比較困難嘅。咁即係話要從嗰個設計或者嗰個設施嗰啲遊戲本身嗰個性質去着手啦，係咪啊？ 係㗎，其實你咁樣睇翻啦，我哋慣咗香港睇一啲叫做上滑梯加一啲碌就完咗嘅一啲遊樂場，但其實你細嘅空間有細嘅空間嘅玩法，小朋友係識得。點樣係佢知道一個地方有咁樣，佢自己會諗點樣去玩嘅、 啊。 所以現行一啲叫做世界嘅 trend 啦、啊、嚇、 嗯， 一啲潮流其實興一啲，譬如話你見到一啲新式嘅遊樂場咧，會有個好似小山丘咁樣嘅東西。咁、 嗯嗯、 小朋友咧，佢自己就會諗啊，我係瞓喺度玩啦、啊，打斜玩啦、啊，定係點樣樣同啲人追逐啊，定我哋手牽手，即係佢會自己諗點樣去玩嘅啦。但係我哋而家現有嘅遊樂設施就係話，你呢淨係三種玩法嘅啫，你行樓梯上去，跌落嚟，跟住這樣那樣，咁變咗其實有一啲設計理念未必真係要非常之空間大。我哋頭先講係十八區好玩，就話每個區都應該有個相對佢一定會有一個相對大少少嘅遊樂場嘅空間嘅，用嗰個嚟做 iconic 少少嘅同地區可能有啲連結性嘅一啲設計。其他細嘅地方，我哋可以用一啲細嘅模式去諗一啲東西，唔需要一式一樣，個個區都一模一樣咁樣擺落去。 嗯，會唔會咧？而家啲年青人媽媽級都係中意打卡啊嘛，好似你話齋，唔好一式一樣，會唔會喺嗰個主題可能未必需要太多錢嘅？喺呢方面又諗一諗咧，至少我去到呢度係啦，我至少可以打卡，亦都可以宣傳啊嘛，喺社交媒體都多啲其他嘅旅客有興趣嚟。依家香港咧比較容易會覺得啊，呢一個同嗰個場差唔多，會唔會啊？ 会啊，即其实我以前喺荃湾做过区议员啦，咁其实荃湾有条靓嘅海旁，咁当时同海滨发展委员会都去一起去 push 就话啊，我哋荃湾以前嘅历史系沙厂，咁、 嗯、 我哋沙厂设计我哋海旁嘅时候，设计隔篱嘅公园嘅时候，我哋系咪都可以有呢一种类型嘅元素落到去？咁小朋友去到去同个社区嘅连结性就会强啲，佢爸爸妈妈可以教佢啊，点解我哋侧边嗰个用一个咁样嘅形式嚟去呈现嗰个栏杆咧？因为栏杆就好似跟足沙线。嘅設計，因為以前荃灣咧，發跡啊，這個區發跡咧就係好多沙廠嘅，咁呢啲就係一個小朋友就啊，我自己嘅社區係咁嘅樣嘅情況，其實佢嗰、那個那個 ownership， 佢自己希望同自己社區嘅一個歷史啊、瞭解啊各方面，需要下去到大學先至去 explore 呢方面，細細個已經可以開始咧，俾佢哋知道咯。 好啊，唔該曬， 係 啦，麻煩曬家長兼民建聯立法會員林林啊嚇，咁啊，我哋繼續去揾啲本身有呢方面研究嘅一啲專業人士同我哋一齊傾下先。咁依家咧有智樂兒童遊樂協會遊樂環境總監袁漢昌總監同我哋傾下嘅。袁生你好， 係你大家好， 係啊！我諗我哋都希望小朋友同大人都有陣時可以鬆下、輕鬆下咁啦。咁你哋不嬲都喺呢方面咧係有一啲嘅研究同埋都審視過好多嘅。而家喺我哋香港咧，那個兒童遊樂設施係。千篇一律啦，定系其实已经做咗啲改善，仲可以加啲乜呢？ 其实咧近呢几年咧，我哋都睇得到，其实就喺公众游乐场嘅设施方面啦，都有适当地改善嘅，系啦，都有啲好特色嘅嘢出咗嚟啦。譬如话特别譬如近时可能对于一啲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啊。系啦，咁嗰啲食飯佢哋都可以玩得到嘅，嗰啲設施方面咧都有啲提升咗嘅。 咁其實你哋個會都有同政府啊、康文署咧，都即係一齊去合作。去發展一啲比較不一樣嘅一啲嘅兒童公園啦，靚啲啊，或者係即係有意思少少嘅嘢。譬如話，你講起譬如話屯門公園嗰個共融嘅遊樂場啦，嚇你哋都有份俾意見嘅係嘛？咁點解但係我見到嗰、那個規劃嘅年期都比較長，要成6-7年先至即係完成得到。咁呢個模式點樣可以鋪開喺全香港其他區都可以做到呢？ 咁呢個都，我覺得都係一個大家對於公眾遊樂場嗰、那個嗰、那個叫做要求啦、 嗯， 或者嗰個大家想對於遊樂場嗰樣嘢嗰個理解啦，嚇、 嗯 啊，譬如話之前點解啊做公眾遊樂場係會耐少少，因為嗰個對於好多公眾人士對於遊樂場呢樣嘢咧係仲有啲有待提升嘅，咁、嗯、所以我哋嗰陣時譬如話嗰個方法點解要用咁長時間，因為對於一啲特別嘅啲設計啦，其實譬如話由家長嘅理解到去使用者或者到管理者咧，其實各方面大家對各方面嗰啲有啲嘢都需要啲資料或者理解去 support 去做。咁呢樣嘢同一樣就係話啊，譬如我哋想做一啲叫新啲嘅設計，或者新啲嘅公園，其實好多嘢咧都有一樣嘢大家要考慮一下，就係、是、啊嚟緊譬如家長要帶佢去呢啲咁新嘅公園去玩。咁佢哋嗰個準備嘅情況會係點咧？咁我呢個第一樣大家可能都要留意。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好多時候個遊樂場都會喺個社區裏面，咁啊社區裏面其實應該擺啲乜嘢嘅遊樂設施先適合到嗰個社區嘅需要咧？啲咁樣。咁我哋發覺就會即係譬如我哋有機會去同一啲政府部門合作嘅時候，我哋比較會去用啲時間去做啲。建議他們會做一些叫地區的諮詢，做多一點是啦，就是特別說啊，知不知道他們現在的社區裏面缺乏些什麼的設施呢，而可以適切得到給他們用呢，那那當然我們是看遊樂場，那我們去講小朋友去玩的需要啦，那所以我們自己機構我們特別去提倡的東西，就是因為用家始終都是個小朋友，那盡可能的設計裏面是不是都會聽到小朋友的一些意見啊，或者需要嚟到去做咧，咁呢樣嘢包括去到小朋友，去到去玩公園嘅啊家長，甚至乎長者，咁嗰部分嘅話，要做一啲叫公眾參與咧，或者做俾意見咧，我覺得嗰個位都係一啲時間，大家要去俾出嚟，係啦。咁因為佢哋聽完佢哋啲意見嘅時候咧，做到去叫執行一個或者要設計一個遊樂場咧。大家都可能未必可能要一啲了解，就係、是、其實做一個遊樂場都唔係容易嘅，即係話去要做一個譬如比較特色啲啊，要聽到一啲意見嘅話，就佢因為唔係開罐頭嘛，咁如果唔係開罐頭嘅話咧，需時啊，到要去做啊，呢啲都係一啲時間上面大家要去。要去俾嘅啲時間咁樣啦。 其實我都有興趣知道你哋諮詢小朋友嘅時候咧，即係啲真係用家啦嚇，佢哋有冇啲咩好好嘅意見俾到你哋？你哋又真係採納咗，又真係起到一個好好嘅即係設施出嚟咧？ 係啊，就我啱啱可能大家都知道有 俾啲 tips。 我啱啱喺嗰度睇先茶果嶺海濱係 茶果嶺係茶果嶺啱提到 我哋茶果嶺海濱裏面會有個樹屋咁係啦， 樹屋 OK 係啦，呢個樹屋嘅設計或者呢一個概念咁係點樣嚟嘅咧？咁其實我哋喺做屯門公園之後咧，咁我哋發覺呢個叫做有兒童參與嘅一個都值得繼續推廣啦。咁我哋嗰陣時咧咁啱就同觀塘區一間學校去合作。系啦，去推廣俾佢哋知啊！你哋其實對於自己屋企附近嘅遊樂場，你哋想要啲係點樣嘅咧？咁嗰時我哋有個 program 嘅，咁嗰班小朋友咧，正就話俾我哋聽咧，咁佢學校嘅對出一個公園仔嘅，咁佢哋同我講話，其實佢公園仔本身就真係乜嘢都冇，咁佢哋嗰時就話俾我聽咧，啊，我哋咧就想喺棵樹嗰度做個樹屋噶，啲咁樣，係啦，咁但個樹屋係做啲咩嘅咧？咁佢哋好多。即係好多大家未必係諗緊啊，係咪一啲好高嘅滑梯或者係其他？唔係、哦，原來佢哋話俾我聽咧，想要有一個樹屋咧，就同啲同學仔咧就去休息嘅就係咁樣。咁下邊咧有啲就俾我搖搖擺擺啊，咁玩天秋就得㗎啦啲咁樣。咁原來咧小朋友對於佢哋自己嘅遊樂空間或者個期望咧，有時咧真係你埋去同佢哋 work 或者同佢哋了解咧，咁你先知道，同埋咧將嗰啲嘢係佢哋自己。佢哋自己個區嗰裏邊要用噶嘛，咁我哋當時咧都會有啲嘢同佢哋會一齊去做嘅，就係、是、帶同佢哋一齊出去咧，了解喺佢哋自己個區有啲乜嘢設施而家係有，或者邊啲係冇。咁當時咧就會有啲咁樣嘅大家互動啦。咁佢哋先至再俾一啲意見俾我哋啊，原來我哋自己個社區可能缺乏咗呢啲嘅喎。咁嗰陣時佢哋都會話嘅咧，哇，原來觀塘區唔係好夠，唔係好多地方有天秋玩喎。 跟住佢哋甚至乎咧了解得到啊，咦，咁啲好細嘅小朋友，原來佢哋冇乜地方特別俾佢哋玩喎。咁我哋咧就中間嗰個互動嘅過程咧，就透過呢樣嘢，就透過班小朋友咧就話翻俾我聽，哇、啊，原來如果真係你整呢啲遊樂場俾我哋玩，哦，咁同埋佢哋自己社區嘅，咁我邊啲嘢先至係佢哋想要嘅咧？或者佢哋覺得想特別啲，佢哋同我哋有個切身嘅關係。 所以有得聽一下不同嘅市民聲音就最理想啦，係咪？ 係啊， 多謝曬袁生啊，感謝曬。咁啊，袁漢昌咧就係智樂兒童遊樂協會遊樂環境總監嘅。不過都要聽一下市民唔同嘅聲音喎。咁啊，聽一下陳小姐先。陳小姐你好。 系你好， 系啊，你又点睇我哋而家啲香港嘅呢个公园 嘅 设施啊？系啊，你有啲咩意见咁咧？ 我就有几个角度嘅，其实多谢你俾机会我讲啦。咁我喺某一区嗰度咁即系住啦，咁我觉得即系作为嗰区嘅市民，其实我唔系话好最重要嘅，唔系去打卡咯，而系即系可能翻工压力好大啊，学业压力好大啊，其实都系想夜晚嘅时候或者空余嘅时候就去附近嘅公园，可能系真系 relax 下，空旷啲，可以心旷神怡一啲。咁其实而家都见到好多公园，可能有时都移走咗好多树木啊，可能建咗一啲嘢，可能都系大家都可能有个目的话想俾人打卡，其实某程度上咁样都破坏咗环境啦，令到啲树木其实好。呢、这個天然嘅嘢可以會減低嗰個氣温噶嘛，咁但係冇咗啲樹喎，咁其實個氣温一樣咁熱，即係越嚟越熱，咁去到最後尾其實都已經好似就世界末日咁啊！其實你個公園打 你介唔介意分享下你個區係邊區啊？ 其實我個區係港島區， 係即係你覺得佢就刻意咁樣佢修改，未必就真係做到好乘涼啊休息，因為我 即係移走咗啲樹木。 因為我以前係住開九龍區嘅、九龍仔公園，以前我翻學嘢嗰度真係好多，無論你有錢冇錢，大家都係夜晚走上去，有啲人嚟跑下步，有啲人就休息下，咁呢啲就好好嘅。 九龍仔 係啊，係 啊，呢啲都係我哋可能都係我哋呢啲人嘅，即係少少集體回憶，或者以前香港嗰種生活方式我哋都。其實好想要呢啲咯，咁同埋另外一啲就係、好似頭先可能話，哦整個樹窿咁樣，其實我覺得如果個大前提，譬如市民係自律嘅，大家做人都係合理嘅，咁我覺得係好好嘅，即係大家有自己空間可以去傾下偈嘅咁樣。但係如果唔自律或者有其他原因嘅唔合理嘅，咁如果到時有啲乜嘢事喺呢個樹窿裏面發生咗，咁市民又會投訴啦，咁跟住又會話揾邊個嚟負責啦，咁去到最後尾，咁邊個嚟負責咧？唔見嗰個人，佢都一班好意見佢出嚟，咁但係去到最後尾，如果有啲咩事情發生，市民又話要投訴咯，咁全部又大肆張揚。 咁陳小姐，咁啊，俾翻少少時間你講，咁你希望你個區增加啲乜嘢好咧？除咗啲樹。 其實我因為我係比較即係傾向 minimal 嘅，即係大自然一啲。咁我其實我覺得係空曠一啲，有多啲嘅樹木，有啲花去睇下，俾大家即係可以relax 下。其實咁樣咧，令到個情緒都會好啲。可能整個社區咧，即環境咧，啲人嘅情緒好啲，其實對大家都好咯。 好啊，多謝曬，唔該曬陳小姐。 好，唔該曬你。 係啦，港島咧其實都有唔少嘅設施嘅。我最近又行下香港仔啊，有啲休憩嘅地方，有得坐下休息下。有陣時好熱，都已經爭好遠，心情都會暢快啲。咁啊，依家29度，如果有啲市民咧已經放咗工，食完飯一陣落去睇下附近公園行下，睇會唔會輕鬆下啦。咁啊，聽日咧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好，拜拜。